一個緊急的一個狀態啦。我而成立的疫情防控小組工作小組之後咧，其實我哋咧係每一日咧都係召開我哋嘅工作嘅小組嘅會議啦，係同衛生署同埋咧係醫管局咧更加聚焦、更加緊密咁啦，去制定同埋推出進一步嘅防控工作。咁亦都係好緊密咁咧，係同我哋嘅幾位專家咧係聯絡去聽取他們的疫情的分析和給我們的一些建議。特區政府亦都是全力是推動一些防疫和抗疫的工作，盡最大的努力是去減低人流和社區傳播的風險。剛才行政長官說了那個的聯防聯控，在出入境管制方面，其實特區政府是全力是配合國家在1月26日日咧嘅工作新聞發布提出嘅工作方向，咁亦都係落實咗呢個聯防聯控嘅策略。咁所以係內地所有嘅口岸咧，包括機場咧，係已經係實施出境嘅體温嘅檢測同埋咧係健康申報。出境嘅人士咧，如果係有發燒嘅話咧，呼吸道嘅感染等等嘅懷疑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嘅症狀咧，係都係唔準離境嘅啊！咁當然咧，我哋都會盡快咧，係喺香港嘅機場咧落實咧一個出境嘅體温嘅探測。咁相關嘅部門咧係已經係全面增加紅外線嘅體温探測器，並且咧係會調撥相關嘅人口岸嘅人手同埋資源嘅。咁當然衛生署有一系列的對於在加強嗰個出入境管制方面的工作，包括咧係健康申報表，亦都包括咧一啲嘅健康建議，係俾我哋過去14日去到湖北去過湖北省嘅人士啦，同埋一啲回港嘅人士，亦都包括咧剛才行政長官所講身處武漢嘅香港居民。咁稍後咧，我亦都請衛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咧，係同我哋講一講咧呢幾方面嘅工作同埋咧係建議嘅。咁行政長官已經講咗嗰個隔離嘅設施啦，這個咧對我哋而家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係追蹤一啲緊密接觸者咧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我哋一定係要有足夠嘅呢方面嘅檢疫嘅設施啦，令到我哋嚟緊要去應對呢個整體嗰個疫情。當然除咗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嘅工作咧，醫管局咧亦都係有佢哋嘅唔同方面嘅工作，係喺防疫同埋抗疫方面。剛才行政長官已經講咗嗰個嘅收費嚇，即係一啲非符合資格嘅人士嘅收費嚇，嗰度咧已經係講咗啦。咁稍後咧，我都想請高拔昇醫生咧，係醫管局行政總裁咧，講一講咧喺公立醫院而家佢哋嘅最新嘅情況啦。當然包括係有隔離病床嘅一啲嘅安排啦，同埋咧係佢哋亦都係喺實驗室提供嘅一啲嘅快速測試，咁呢個咧亦都係佢哋有進一步嘅進展，咁等一等咧高醫生咧都會同大家去安排。當然咧，我哋亦都理解到咧近日咧係有好多醫護人員咧都係提出一啲佢哋嘅建議同埋一啲嘅需要，亦都係我哋如果能夠喺醫管局或者係喺人力啊、喺資源啊方面咧，係去配合咧，都會係令到呢啲同事咧係可以集中佢哋嘅力量咧係去防疫。咁我亦都請高醫生講一講咧，佢哋咧喺呢方面咧係即刻嚇做咗個工作。第三方面咧就係一啲指定診所啦。咁我亦都請高醫生咧可以講一講喺指定診所所做好佢哋嘅準備。我亦都希望大家理解咧，呢啲診所咧其實係喺我哋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呢個咧係會配合處理咧醫院去處理大量一啲疑似個案。即係如果我哋去到一個社區爆發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係需要有呢方面嘅診所咧係作出配合同埋減低急症室嘅一個求診嘅壓力㗎嚇。咁所以咧， 等一等請高醫生都可以講一講。最後呢，特區政府呢其實一直都以市民的健康呢是為首要考慮的，所以呢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和徵詢專家的意見，亦都繼續加強我們的防疫的措施，以及呢是各個防疫、抗疫等等的服務，並且呢當然是加強宣傳的工作，去保持我們的資訊透明，以及讓公眾掌握最新的病情和做好抗疫的工作。最後呢，我都是想藉這個機會去感謝呢是各位醫護人員。我想無論是在公立醫院照顧病人最前線的醫護人員，以及衛生署日以繼夜去聯絡各個部門統籌防疫抗疫工作、隔離等等的全體同事，我都明白同事呢是都可能是有擔心啦，亦都咧係承受緊好大嘅壓力。咁我都好想咧係同各位醫護人員嘅同事講咧，其實你哋並不孤單。行政長官以至到係整個政府咧，都係給予你哋咧係全力嘅支持，包括咧係喺資源上邊。咁所以喺呢個全民抗疫嘅時候咧，希望咧大家都係繼續係以專業嘅精神緊守崗位。你哋一向嘅無私的付出和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我都是向大家表示深深的謝意。稍後我想請首先請衛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講一講衛生署方面的工作。 陳署長， 首先咧，補充一下嘅數字，除咗琴日係冇新增嘅確診個案之外，去到今日嘅下晝四點鐘咧，亦都係冇新增嘅確診個案嘅。咁我哋較早時係宣布咗咧，14日內曾經往湖北嘅香港居民入境嘅時候咧，係必須聯絡衛生署港口衛生科人員。咁我哋嘅同事咧就會進行評估，如果市民係冇任何病徵嘅咧，就會要求市民即時戴上口罩並盡量自我隔離14天。而衛生署咧亦都會對該市民咧進行醫學嘅監察嘅。其他從內地翻到嚟香港嘅市民咧，翻到香港嘅14日內咧，亦都盡量留喺屋企裏邊。如果有需要外出嘅話咧，係應該佩戴口罩。至於曾經喺過去14日到訪湖北，但係較早前已經翻到香港嘅香港居民或者係已經入境嘅旅客咧，就應該致電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熱線以1251122查詢健康建議，而熱線是每日由上午的8點至到晚頭夜的9點運作的。 請高醫生。 在公立醫院的方面，在過24小時我們一共新增了78個情報的懷疑個案，而截至今天中午12點呢，我哋現時大約共有103位懷疑個案嘅病人接受緊隔離治療。喺較早前確診嘅8個確診個案裏邊咧，8個病人咧現在仍然喺瑪嘉烈醫院留醫，7個人係情況穩定，1個病人咧係情況嚴重。喺隔離設施嘅使用方面咧，截至今日中午12時為止咧，我哋負壓病房病床嘅用量係34.4%。而負壓病房的用量是55%，我們都會繼續密切監測整個疫情和在我們各方面設施使用的情況。為了加強我們能夠很有效用我們的設施和資源，正如剛才局長提到，我們都會加強我們的化驗室化驗的能力。現在我們預計最快在這個週末，我們在不同公立醫院聯網的化驗室都能夠為這個新的冠狀病毒提供這個快速測試。我哋相信，如果測試能夠更有效喺唔同醫院聯網做得到個化驗結果咧，係會加快我哋能夠診斷出喺懷疑嘅情報個案之中咧，邊啲情報個案咧係真係需要繼續隔離治療，即係話作診為冠狀病毒。而整個化驗工作流程咧，我哋會繼續同衞生署嘅公共衞生化驗室咧密切咁樣配合個工作。另外咧，喺呢個指定診所方面咧，我哋都做好準備嘅工作。正如剛才局長提到，如果疫情繼續發展的時候，如果社區雖然出現有大量個案是需要接受醫護檢查的時候，而那些病人相對上的病情比較輕微， 我哋可能就要需要啟動喺唔同社區嘅一啲指定診所，等一啲輕微嘅個案咧，可以喺診所嗰度接受治療同埋檢測，以減輕咧所有大量嘅病人去急症室而引起嘅壓力。咁一般情況底下咧，我哋呢啲診所如果運作咧，都要有適合嘅軟件同硬件配套，包括隔離設施啦、X 光設施等等。另外，我哋都非常感謝我哋同事咧，係一路非常之努力去應對呢個疫情。咁因此，我哋都非常密切留意咧醫護同事喺各方面嘅需要。我哋會全力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嘅防護裝備。而喺人力資源同埋其他方面工作安排咧，我哋都會盡量配合同事嘅需要嘅。另外，為咗要騰空更加多嘅人力處理而家疫情嘅情況咧，我哋都會相應繼續減少一啲非緊急嘅一啲醫療服務。譬如一啲非緊急嘅手術，令到我哋騰出更加多嘅人員咧，可以集中處理一啲防疫相關嘅個案。另外喺一啲門診嘅方面咧，一啲比較穩定嘅病人咧，我哋都會安排佢可以去參與我哋一啲指定嘅一啲診所啦，就係我哋一啲叫 refill clinic， 即係話咧佢有一個配藥嘅診所。咁病人咧可能就唔需要自己親身翻嚟，都係有配藥。咁變咗咧就減少一方面醫護人員工作量啦。亦都減少病人需要翻嚟診所覆診嘅情況。另外，為咗加強同事嘅溝通咧，除咗我哋一路透過唔同嘅平台同同事保持密切嘅溝通聯繫，包括網頁啊、手機應用程式等等，我哋都由聽日開始咧，除咗喺唔同嘅聯網現有嘅一啲熱線之外咧，我哋喺總辦事處都會增加多一條廿四小時嘅熱線。咁聽日開始咧都會運作，等同事咧如果有其他嘅需要咧，都可以直接同除咗聯網之外咧，總辦事處同事咧溝通，同埋我哋都積極咁樣配合。 好，請保安局局長。 喺出入境管控去配合防疫嘅新措施方面咧，我有三個要點想講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喺30號暫停咗服務的口岸管制站的時候，我們會將人手、儀器和資源調配去其他的口岸管制站，去確保這些管制站是運作暢順，而且可以加強入境的防疫措施，更加會是加強設施的清潔和衛生工作的。第二點咧，就係今日開始咧，已經係會有較多嘅香港人係翻嚟香港，以及亦都會有較多嘅旅客離開香港嘅。所以我哋會留意住聽日同埋後日嘅出入境狀況，特別呢個高峰期嘅狀況，以及觀察我哋暫停管制站之後嘅運作情況咧，考慮進一步去加強口岸的出入境管制，例如是進一步限制某一個口岸區、某一個口岸管制站的運作時間，去減低和管制人流的數目。第三個就是跟進仲在香港逗留的由湖北省來的人士，我們會經過和酒店業以及旅館業的溝通之後咧，會主動聯絡他哋。第一咧就會將佢哋嘅資料我哋記錄低，聯絡個方法。跟住咧，我哋會將衛生防護中心嘅健康建議嘅單張交俾佢，亦都會要求咧佢聯絡衛生防護中心，同埋咧係遵循有關嘅健康建議嘅。多謝行政長官。 好，請運輸局 講 一 講 先。 多謝。喺呢邊，喺呢邊。唔好意思，喺度。就住剛才行政長官所講嗰個係跨境嗰個交通安排，相信大家都清楚。或者我補充一下，就住係高鐵香港段咧，同埋呢個係喺紅磡開出嘅城際直通車，我哋會喺30號嘅凌晨0點咧。就停止服務嘅，咁所以高鐵嘅班次同埋呢個係直通車嘅班次咧，都唔會係嚟到香港嘅。我哋已經同係國家鐵路總公司、港鐵公司咧，做好相關嘅安排。當呢個係鐵路服務停咗之後咧， 咁就光啲公司咧就會進行呢個係西九站嘅係清潔工作。咁啊，視乎嗰個係情況，咁亦都咧會係關閉呢個西九龍站。咁跨境巴士方面係因應咧係減少人流同埋交叉感染嘅機會咧，我哋都會就住唔同嘅跨境嘅口岸咧嘅跨境嘅巴士同埋呢個係港珠澳大橋嘅金巴，係就住嗰個係班次嘅頻率咧作個調整。因為我哋見到咧係一月嗰個跨境嘅人數咧，由一月初去到一月尾咧，亦都有相當大幅嘅下降。咁亦都係為咗減少嗰個係風險咧，亦都會係就住係皇崗口岸嘅短途巴士咧都有所調整嘅。咁所以變咗市民出行嘅時候咧，就請佢留意咧係有關呢個跨境巴士公司同埋呢個係穿梭巴士公司嘅網頁同埋資訊咧。就係、是、留意嗰個係安排嘅。咁至於航空方面咧，我哋同國家民航局咧，亦都溝通咗，係由30號嘅凌晨開始，會逐步咧係將呢個係內陸城市同埋香港嘅航班嗰個班次咧係逐步減少，係去到係減少五成嘅。咁我哋都係同香港有關嘅航空公司進行咗溝通。國家民航局咧，亦都會同內地嘅航空公司咧進行一個聯絡嘅。咁如果出行嘅朋友，如果係乘搭係呢個飛機去內地嘅話咧，或者係內地翻香港咧，就冇請咧就留意呢個係飛機航班嘅改變。至於跨境渡輪咧，剛才行政總會都講咗啦，中國客運碼頭同埋屯門客運碼頭咧係會喺30號嘅凌晨零時咧停止運作。所有有關的航班都會即時停止，但是呢就是澳門順德碼頭咧會繼續維持有關的操作嘅。咁我喺呢度講到咁多啊，或者稍後大家有問題再可以提問嘅。 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多謝主席，多謝特首同埋各位新聞界朋友。呢段時間裡面咧，由於嗰個疫情嘅情況咧，市民對某啲嘅防疫保護嘅物資，即係由口罩以至到清潔液啊等等咧。係當然係非常之緊張，咁呢個我哋係理解嘅，我哋亦都明白市民喺呢方面嘅擔心，所以喺過呢個零禮拜裏面咧，政府部門之間同埋業界咧都有一啲嘅溝通，去了解有咩嘢係對於嗰個物資嘅供應有阻滯嘅，我哋盡量去幫助，亦都要盡量了解情況。正如頭先行政長官所講啦，嗰個物資供應嘅緊張咧，有部分咧係可能係暫時性嘅，譬如話由於係喺內地生產。年假嘅時候嘅停產，或者係呢段時間嗰個物流供應係受影響嘅咧，咁呢個可能係暫時性嘅。咁我哋都睇得到咧，呢方面嚟講亦都有改善嘅，因為有啲譬如話面罩嘅生產商咧，我哋知道咧喺呢段時間咧都提早咗投入生產。咁呢方面我哋希望嗰個供應係能夠舒緩嘅。但係確實亦都我哋睇得到咧，有一啲嘅物資供應咧，可能受住內地嘅供應緊張咧而受影響嘅。咁嗰個解決嘅方法咧，我哋必須要係直接同供應商、物流，以至到咧係內地嘅海關去接觸。政府方面嚟講咧，一直以嚟都有即係去採購呢啲咁嘅供應，並且尤其是係喺醫管局同埋呢個衛生署喺前線醫護人員需要嘅地方咧，我哋更加有確保嗰個供應。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係直接透過同中央聯絡，同埋透過海關與海關之間。就住每一個我哋訂咗嘅批次去跟進，咁如果係有發覺係有阻滯嘅時候咧，我哋係做呢方面嘅工作。而過呢個幾禮拜嚟咧，亦都有一啲咁嘅批次係透過海關與海關之間嗰個查詢同埋咧清關嘅安排咧，令到咧呢啲物資係能夠嚟到香港。咁呢近來呢都有幾批，即使係放假嘅時候咧，都有數以百萬計嘅呢類嘅物資咧，係能夠咧係嚟到香港。但係呢一個工作我哋會繼續嘅，尤其是係即係我哋獲得採購，明白嗰啲我哋會繼續做呢個工作。而與此同時咧，如果係商界方面，即係市民普遍需要用嗰啲物資咧，如果有遇到同樣嘅情況，需要海關與海關之間嘅聯繫，或者同內地嘅部門要聯絡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做一個統籌嘅工作，去協助佢哋能夠即係如期或者盡量去付運。但我哋都留意到咧，全球對於某啲物資咧可能係越嚟越緊張。 咁因此咧，我知道咧，政府物流署亦都係會擴大佢嗰個採購，亦都唔係限於內地方面，亦都係限於即係去到全球有其他有供應嘅地方，我哋會去做採購。海外嘅辦事處亦都喺呢方面會即係加入嘅協助。咁因此咧，就我哋希望咧係盡一切所能去確保個供應。咁亦都喺呢段時間，亦都希望市民唔好過分去緊張嘅時候咧，影響嗰個供應。我知道有啲市民可能即係去完一個假期翻嚟嘅時候咧，未及喺年假之前去買呢個物資。咁希望即係大家都能夠互相即係去幫助協助。咁整體嚟講咧，我哋希望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做啲功夫。聽日咧，我亦都會聯同咧本地嘅商會啊、零售業啊，同埋有啲喺內地生產嘅商會咧，去檢視一個情況，透過同商界嘅討論合作咧，睇下可唔可以進一步揾到越多嘅供應，同埋咧保證嗰、那個即係、就是、物流啊供應係順暢嘅。咁呢方面我哋聽日即係會同業界再進行討論。咁我喺度簡單做呢個匯報先，唔該。 好，唔該曬各位。 而家係提問嘅時間，請你先舉手，嗌到你之後咧，請你先介紹你嘅傳媒機構。問題請簡短，等多啲記者可以發問嘅。第一排白色衫嗰位女記者。 有線電視嘅，想問一下咧，頭先即係有講到個措施就包括高鐵同埋個直通車啦。其實想問下點解會揀後日先暫停？擔唔擔心呢一兩日反而會湧咗大批人去嚟港咧？咁另外即係亦都有講到措施係包括內地航班減半。咁但係一啲醫護人員甚至專家其實個建議都係想限制所有內地人來港。咁呢一刻其實唔全面封關嘅原因係啲咩？擔唔擔心仍然有病毒傳播嘅風險咧？政府咩情況之下先至會考慮全面封關咧？咁第三個問題就係其實都即係網上面都有講話，有啲人入境嘅時候係會虛報病情，甚至係有啲醫護人員都有親身反映話有病人入到醫院都會虛報佢嘅病情。其實政府或者醫管局喺呢一方面可以點樣處理同埋跟進咧？唔該。 我答一答關於坊間要求全面封關嗰問題，或者一陣啊，陳局長可以補充一下關於高鐵同埋城際直通車嗰個安排，時間上嘅安排。近日係聽到有啲團體有啲人士話要全面封關嚇，咁啊關當然係指我哋頭先講嘅口岸管制站啦，無論係海、陸或者係空嚇。咁我都俾咗啲數字大家睇啦，就由於內地嚟港嘅人士咧已經係大幅減少，所以最新嘅數字咧70%以上通過呢啲口岸管制站嘅。無論是出或者入都是香港居民。那我們為何要封了這些關，令到香港居民不能出不能入呢？現在出我都不是很鼓勵了，所以我剛才都說呢，就最好都不要出外旅行啊，或者沒有必要呢都不要去內地或者其他有疫情的區。但是事實上有不少的香港人呢還在內地或者在其他的地方。那你封了關的意思是這些香港人我們不歡迎他回來，還是怎樣呢？從那個疫情的控制的角度，如果是去過這些疫情爆發的區，無論他是香港居民、內地人或者是非內地又非香港的其他遊客，那個風險都是一樣的。所以應該從一個嚴控風險的角度來處理這個我們在口岸管制站那個的問題。所以今天提出的措施已經是大幅嚟到去減少呢啲口岸嘅管制站，等我哋喺每一個仍然提供服務嘅口岸管制站咧，係可以加強呢啲醫學嘅監測啦，或者係可以問得詳細一啲啦。因為你頭先有個問題都係虛報啊嘛，咁就問得詳細一啲，佢能夠隱瞞虛報嘅機會就低一啲啦。另外更加重要咧，就係從內地嚟香港嘅人咧，我哋已經講啦，從源頭嚟到控制減少佢哋嚟嘅比例。所以早前由內地自己提出全面是禁止內地的旅行團出外，我們已經沒有了一般來香港的大概20%的內地人士。今日經過中央應我的要求，是暫停去發這些個人遊的簽證，即是新發這些個人遊的簽證，亦都來讓由內地從以往的數字看到來了又減了50%。剩下的就是一些商務、探親、照顧人或者其他真的有需要的。 咁我哋係咪連呢啲嘅兩地嘅人嘅往還都要全面嚟到去封閉咧嚇？如果純粹封關，令到全部人都不能夠出、不能夠入，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啦，嗰個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嘅。所以我昨日記得梁卓偉教授喺俾大家傳媒問同一個問題嘅時候咧，佢都話：而家唔係係講封關唔封關，而家係講點樣應該點樣做。我哋今日提供一系列嘅措施咧，就係去達至呢個控制兩地人流，我哋認為咧係一個更加適當嘅措施嚟嘅。但係疫情咧係不斷咁會變化，我都唔能夠今日講。我哋今日講完嘅有關控制兩地人流咧，以後就唔會再有所加強嚇。譬如啊，山嘅關口，今日我哋一共咧係減少嘅關口服務咧係六個，咁啊大家知道我哋有十幾個嘅嚇。咁啊呢啲口岸管制站嘅時間有啲長有啲短，咁係咪亦都可以稍後嚇係可以嚟到去縮短呢啲時間咧？咁所以特區政府會不斷去監察呢件事，喺有需要嘅時候咧，再係適時咁作出一啲果斷嘅措施。但我希望市民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咧，都係要客觀持平啲睇，究竟我哋想達至啲乜嘢嘅效果嚇。我而家請阿陳帆局長講講嗰兩個鐵路服務嘅安排。 好啊，多謝行政長官。如果大家理解我哋點解要係停止呢個係高鐵運作，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啦，目的都係為咗防疫。如果大家記得，其實係喺針對武漢嘅市民，或者係懷疑佢受感染嘅住喺武漢嘅人嚟香港咧，不論係航班同埋呢個係高鐵，都已經係停止咗運作㗎啦。即係話咧，喺武漢市咧係坐飛機嚟係嚟唔到，冇航班。亦都咧係高鐵咧係不停武漢站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步。已經喺早前嘅24日咧已經係執行咗㗎啦。而家我哋見到高鐵以最新嘅數字咧，係講係1月27日嘅數字咧，係講緊咧翻香港嘅市民咧係有接近11,000人，而內陸嘅旅客是不足2,000，我們說的內陸的旅客是即是武漢以外的、所以大家明白了，很多香港市民都是要等待回香港，所以第一他們都要時間呢是掌握那個是高鐵的停頓，還有呢是部署、日後怎樣是除了高鐵以外是透過什麼渠道回香港呢，我們覺得呢是30號凌晨零時是一個適合的安排的。 下一條後排第三位， 係你好啊 ，TVB， 想問一問啦，就係即係頭先啊，陳帆局長都有提過啦，就係可能要俾啲在外地嘅香港人翻嚟啦，但係足足有一日啦，咁點解其實唔相對嘅措施就係另外設一班特別嘅列車接佢哋翻嚟，而唔喺就係今晚就停咗佢咧？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其他仲有雖然航班減半。同埋都仲有差唔多一半嘅口岸都仲有開，因為其實我哋琴日記者咧經過深圳咁樣翻嚟嘅時候咧，入境處嘅人員咧只係即係舉張紙仔就話啊，你係咪喺湖北嚟或者武漢嚟？咁其實我哋記者淨係答咗一句唔係美玉，跟住就入咗嚟啦，即係完全都冇做過申報表或者去量過體温或者有任何詢問嘅情況。咁其實而家今日宣布的措施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堵截到其他的懷疑個案入嚟咧？暫時係咁多，唔該。 每一個防疫抗疫的措施咧，都有一定的效能，但是相信冇一個防疫的措施咧，有100%的效果嚇。我記得梁卓偉教授幫我哋解釋，即係做公共衛生的防疫措施咧，佢就形容係一個瑞士芝士。每塊瑞士芝士都有啲窿，但只要你啲瑞士芝士夠多，你有10層、20層啲瑞士芝士咧，或可以冚曬呢啲窿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即係不斷推出呢啲嘅措施咧，都係希望能夠有更加多嘅措施互相補足咧，能夠去達至到呢個全面覆蓋嚟到抗疫嘅效果。但當然咧，正如我開場白講，最終係要每一位市民都投入。呢、這個抗疫防疫嘅工作，如果市民明明知道自己感染或者知道發燒，食大量嘅退燒丸撳住，然後過關， 呢啲事實上係好難監測得到嚇。咁但係最終受害嘅都係市民啦嚇，因為如果佢由一個地區性嘅疫情變為一個國家性嘅疫情，變為一個全球性嘅疫情，咁就受害就係每一個人嚇。咁所以我都要呼籲咧，每一位市民好、遊客好咧，都要擔負自己對於公共衛生嗰個嘅責任。至於係航班嗰度，我咧或者如果陳帆局長可以講下啦。你講嘅第一條問題係講而家滯留喺湖北嘅香港人係嘛？ 點解冇一啲特別措施去接佢哋翻嚟，而係俾多一日，即係高鐵係30號先停咁樣，即係令到可能機會有其他嘅 呢個都係陳帆答啦。我以為你講緊香港人喺武漢。 我相信呢位朋友好關心香港人，我哋特區政府亦都非常關心。要知道香港人去到內地咧，以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嘅土地咧，用高鐵咧，你淨係睇香港去嗰個我哋叫長途站咧，個站點都好啲好少嘅。咁所以其實嚟講咧，如果係喺我哋內地嘅香港人係有數量足夠。咁我相信咧，特區政府駐內地嘅辦事處係非常樂意去協助嘅。但係我哋講緊咧係高鐵線嘅時候咧，大家明白到咧，我哋高鐵線咧係有短途線啦，短途線就由香港去到呢個係福田、深圳北去到廣州。咁啊，長途線咧主要咧就向北咧就喺北京、上海作終點站，向東咧去到杭州作終點站，向西咧就去到昆明左右啦。咁所以其實個站點嘅覆蓋面咧係唔夠嘅。咁所以咧，香港人去內地旅遊、探親或者公幹咧，佢翻香港咧，都需要好多個途徑嘅。咁所以此其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將嗰個高鐵線停頓，點解唔係今晚咧？我剛才解釋咗啦，我亦都唔再作補充。但係對抗疫嗰個效能咧，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哋減少個人流量啊，減少個交叉感染咧，係透過呢個係。高鐵係只係其中一個方法。我哋抗疫咧，正如行政長官剛才同埋陳教授所講，或者係陳處長同埋高醫生所講咧，其實都係講緊咧，係要個人作好個衞生防護，同埋咧係留意周遭同埋出行嘅時候多啲係照顧自己，咁啊避免感染嘅。我相信咧就不單係一個措施咧，係足以防禦咧。我哋當下面對嘅疫症，要好多嘅措施加埋一齊咧，係以及咧每一個人都做好個本分，先可以係成功抗疫嘅。啊，多謝。 下一條，呢位白色衫女。 你好啊，明報想問一問咧，第一就係頭先即係講過咁多嘅措施，即係計曬之後咧，政府有冇預計過係會將兩地每日即係往來嘅人流係去到一個乜嘢嘅水平？咁當中有幾多係香港人，幾多係內地嘅旅客啦？第二就係頭先提過幾次阿梁卓偉教授咧，其實佢尋日亦都提到，除咗武漢之外咧，內地有幾個大城市亦都係可能會成為疫埠嘅，即係包括重慶啊，或者好近我哋嘅深圳啊、廣州啊嗰啲。咁其實政府有冇考慮過係參考武漢或者湖北嘅做法，係即係對嚟自嗰邊嘅即係內地嘅旅客都係實施一個管制，限制佢哋入境咧？這個第二、第三就想問一下capacity 嗰個問題，即係想問一下而家其實馬加烈啦，同埋三個嘅嗰個檢疫嘅設施咧，其實分別係可以容納到幾多人？如果係一旦係容納唔到，即係爆嘅時候，即係其實政府係而家係有一啲乜嘢嘅選址，有乜嘢方案喺度咧？唔該。 就住第一個問題，可能要請保安局長或者入境處處長。不過我即係簡單嚟睇咧。就係、是、整個嘅措施咧，即係話令到係更加不方便啊！即係你刪咗啲口岸，停咗啲車。如果佢真係要嚟，佢咪去其他嚇。即係譬如你冇咗船嚇，咁佢可以坐車嚟，就經一個仍然有服務嘅口岸。咁所以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即係具體評估。不過我哋相信咧。亦都係好多專家俾我意見咧。如果你令到佢係好唔方便啊，咁佢係會有機會咧係減少嗰個人流嘅。事實上喺過去一個月啊，頭先阿保安局局長都講咗啦，個數字係不斷咁下降，係不斷咁下降嘅嚇。就如果一陣局長同埋處長嘅補充啦，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當然我剛才講過了，應對疫情呢是要不斷地去監測，然後適時果斷地作出一個回應。到目前為止呢，真正去到社區爆發那麼嚴重的疫情都是湖北省，特別是湖北省的武漢市。所以香港、澳門一樣已經是採取了很嚴厲的措施。事實上全世界用緊我們這個措施說不准入的真的不多。所以我們都考慮了，即是因為人流那麼頻密和其他原因，我們在昨天就採取了這個很嚴厲的措施。每次採取這個措施都要作全面的評估，無論是防疫的效果以至到其他的影響。所以目前呢是未有這個計劃將這個限制入境的措施呢是延伸到其他的內地的城市的。跟住講講瑪嘉烈醫院同埋三個檢疫中心嘅容量，請邊位講講？ 行政長官或者我首先咧都講一講，即係頭先記者所問嘅一啲嘅防線，然之後請阿高醫生同埋陳醫生咧、陳處長咧都係講一講嗰、那個檢疫中心嘅同埋咧係隔離設施。其實咧我諗而家我哋喺整體都已經是大幅咁樣咧，係去管制一個人流。咁但係當然咧，而家都當然係仲有一啲人流嘅。咁所以剛才其實陳漢儀處長咧，亦都係講咗，其實我哋有其他嘅防線嘅喺口岸，包括係健康檢測啦，包括係健康申報啦，亦都係特別針對性咁咧，係俾有一啲嘅健康嘅建議咧。是比過去14日去過湖北省的人士，或者一些由內地其他省市所有省市從內地回香港的市民，這些特別的健康建議亦都是能夠令我們更有效地去知道他的健康狀況，包括如果是從內地回港的市民是返港14天內應該是盡量留在家中，咁如果有需要外出咧，係應該係佩戴口罩。咁亦都曾於過去14天到訪湖北，並較早前已經回港，因為有啲可能係去咗，但係而家係喺香港嘅香港居民咧，係已經入咗境嘅旅客咧。其實衛生署咧，衛生防護中心咧，亦都係特別咧，係有一個熱線係21251122。嘅熱線咧，係俾佢哋咧，呼籲佢哋咧係打電話去查詢佢哋嘅健康建議同埋跟進工作嘅嚇。咁請處長同埋高醫生。 好，我首先講一講檢疫中心嗰方面。目前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咧就已經喺1月23日咧係運作噶啦。咁佢嘅單位咧係有45個。目前。直至1月26日下午7点为止咧，係用咗18个单位嘅。咁我哋另外备用嘅咧就係有鲤鱼门公园及度假村，已经喺25日咧係准备就绪。咁佢嘅容量咧係27个单位。另外喺北潭涌嘅保良局北潭涌度假营咧，亦都做緊最后嘅预备。咁如有需要咧，係有18个单位可以用嘅。 在瑪嘉烈醫院的處理這些確診個案的隔離病床方面，現時瑪嘉烈醫院就有8位確診的病人，我們的應變計劃裏面都提到，在頭那20宗的個案我們都會在瑪嘉烈醫院處理的，如果有更多的個案，我們其餘6個聯網都會分別各自處理另外20宗個案，即是20×6。咁如果個案更加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分階段啟用我哋其他設有負壓設施嘅一啲病房同病床去照顧其餘嘅個案。咁當然實際上，如果個案多嘅時候點樣處理咧，我哋都因應到時疫情嗰個發展啦、個速度咧，而作出相應嘅應變。咁而設施方面咧，我哋都會令到佢咧係隨時可以備用嘅。 我亦都俾大家參考一下關於剛才講嘅一系列嘅。出入境管控措施咧，其實個影響有幾大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停止再發新嘅簽注嚟香港咧，剛才講咧涉及49个城市啦。咁同埋咧喺過去嘅出入境數字反映出咧， 自由行嚟旅行呢一類嘅數字咧，係佔我哋入境簽注有關嘅一半嘅。咁所以咧喺自由行方面減少咗咧，喺內地入嚟嘅，如果以過往嘅數字咧，應該咧係有50% 係受影響嘅。另外咧，我哋係湖北方面啊，限制佢入境之後咧，我哋相信亦都減少每日咧係有幾百個啊湖北嘅人士入境嘅。咁啊，跟住我請啊入境處處長或者再補充一下。 唔該，局長。咁啊，其實我都同大家講講啦，即係因應翻而家最近嗰個疫情個情況咧。其實近呢段時間嗰個旅客量咧就係大幅下跌嘅，其實就我哋一月份嗰個數字嚟到作個比較咧，香港居民出入境咧係跌咗一半嘅，跌咗一半嘅最近呢幾日嚇，即係相對於喺呢個月頭嘅情況啫。而訪港旅客、內地客咧係少咗三分二嘅，少咗三分二。咁而家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呢個新措施，包括就話限制暫停佢哋嗰個自由行嗰個簽發啦，又或者我哋口岸嗰個減少嗰個服務咧，我相信呢個下降咧係會再進一步嘅。特別喺內地訪客方面咧，最少會減一半以上嘅，相信係會嚇。 剛才啊，陳處長啊，同大家交代過，而家現存嘅三個檢疫中心嗰個容量啦，大家聽都好似唔係好多咁，幾十個。但鑑於我哋係用公共屋邨出現咗個困難啦，我亦都要求有關嘅部門，而家喺呢三個現行嘅檢疫中心有冇原址擴建嘅可能性嚇？因為佢個地方係有喺度嘅，啲空曠嘅地方，因為而家你都知道我哋有新嘅建築方法咧，係可以好快咁係搭建一啲臨時嘅，嘅滿足到衛生署作為檢疫安排嘅設施。 有幾多個啊？即 係而家未有評估，但即係既然呢個地方社會上冇乜大嘅反對做檢疫中心，我哋就盡量去用好呢啲地方嚇。 First, if there's English question, the lady here. Blake Essex, CNN. Chief Executive, you said that public safety is your primary concern, yet when you laid out your measures that you're taking, they sound only like half measures. Are you putting Hong Kongers' lives at risk by not closing the border? I have explained at length what do we mean by closing the border. Hong Kong has at least 14 border control points.For various passenger flows betwee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as well as the mainland. And as I have demonstrated with some of the figures, 75% of the passenger flow through the control points, at least up to the 27th of January, were Hong Kong people. So closing these control points means that we do not allow Hong Kong people to come back.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are now traveling in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and they need to come back. Yeah. So I don't think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talk about a complete closure of the border control points. The strategy that we have laid out this afternoon is to try to drastically limit population mobility, especially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rough various measures.I try to repeat in a very precise form. One is, of course, at the source of these approvals to come in. So we are saying that with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y have agreed in principle to cease issuing this IVS, Individual Visitors Scheme permits. So that will take away 50% of the usual mainland visitors coming to Hong Kong.Together with the 20-plus percentage points attributed to group tours from the mainland, we will have removed a large chunk of the source of mainland visitors coming to Hong Kong. The rest will be quite legitimate for business purpose. I'm sure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business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nd for visiting relatives or even in caring visitors to visit them in hospitals, these are very legitimate.And humanitarian reasons for people to cross the border. Another measure is really to reduce or to consolidate the number of border control points. In one go, we are ceasing the service for passengers in six control points. that's quite a drastic measure. So that again will hopefully reduce the passenger flow and achieve the outcome of drastically limiting the people or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between the two places. So I wouldn't agree that these are really minor, non-important issues for us to tackle the current virus situation. And you must also bear in mind that from yesterday onwards, we have also imposed a very stringent, if not draconian, measure of disallowing people from Hubei province to come in. Either they are Hubei residents or they ar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xcept Hong Kong people, except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ave been in Hubei province for the last 14 days. And I don't think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adopted that very stringent measure. 回答多一條英文問題之後回到中文。SMP Happy New Year, Mrs. Lam. This is Alvin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 have three questions. The largest pro-establishment party, the DAB, expressed that it does not oppose to the closing of the border. And given mainland visitors have accounted for about 20-30% as of latest situations, are you still categorically ruling out the closing of the border? And in case the situation worsens in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for instance in Guangdong or Jiangsu, would you consider partially closing down or strengthening the restrictions on these cities? I mean, when the situation comes to community outbreak. The second question is, you mentioned about there's a sizable number of Hubei residents still in Hong Kong. Could you give us an idea of how many are them? Are they thousands or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m? Thirdly, a question for Secretary Mr. Yao.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global procurement of masks, but because Professor Gabriel Leung mentioned about the outbreak of the virus could peak in about late April or early May. I mean, how much pressure is that on the supplies of these masks, as well as could you share about in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the government perhaps resell or balance these supplies in the private markets if the situation is very intense? Thank you. Thank you. On the first question, I have said on a previous occasion that the only consideration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n dealing with this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s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underpinned by very strong scientific and expert advice. There is no other factor involved. Okay, so whether a particular political party has a certain wish or aspiration does not com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And I hope all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will support the SAR government in taking that very scientific and public health-oriented approach and join hands with us in dealing with this public health crisis. I have explained at length that the meaning of so-called complete closure of the border control points is not meaningful. It'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ecause there are such a large number of Hong Kong people traveling between these places, whether between Hong Kong mainland or Hong Kong and other places. So to stop all passenger traffic on such a massive and comprehensive scale is not warranted. But what we have done is more or less what you have described. You said that what about partial closing down? I'm now suspending the service at 6 border control points. So you can also describe that as partial closing down, although I would rather say that we are doing some sort of consolid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also to enable us to concentrate the manpower to do a much better and enhanced medical surveillance and inspection job at the border control points. But as I said, the situation is evolving and changing very rapidly, okay? So if you asked me a week ago, I perhaps would not have that determination to put in place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we have put in place yesterday and today. So we will continue. We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both locally and in the mainland and maybe even internationally, and take the necessary and decisive actions to protect Hong Kong people's health. As far as the number of Hubei residents who have entered Hong Kong prior to yesterday, when the ban took effect, unfortunately, in our usual sort of immigration system, we did not capture that statistics. But if anything is to go by, we only allow them to come in for 7 days. And according to American immigration, yesterday we denied entry above 300 plus. So if you make that assumption, and people will have left either back to the mainland or back or to another, using Hong Kong as a transit to other places, then the number would not be in the range of the tens of thousands that you have mentioned. Certainly not of that magnitude. Regarding the supply of mask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we understand, well, in this sort of situation, well, they are heavily sought after locally, across the boundary, and also globally. So the focus is we try to tackle in this entire supply chain, that production, supplies, logistics, and also distribution. Now, on the production side, we know that, well, the major supply, major production might be across the boundary in the mainland. So we have approached certain of them. And actually, well, some actually cut sort of come back to resume the production. But there were also sort of circumstances we saw that, well, there might be sort of a custom facilitation, which we stand and have been standing ready to help. So through our sort of custom-to-custom cooperation and also discussion with the mainland authority, we succeed in sort of facilitating some consignment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But at the same time, we'll continue to sort of procure in the light of the demand locally. But as far a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our priority is to ensure adequate supply to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hospital authority and also health department. This will form the bulk of our sort of demand, and that's why we are saying that we'll go for direct purchase, and also we are sort of tendering out sort of on a global basis to source more. And in fact, that's why I said, well, our overseas offices are also helping in sort of widening the net. Of course, we also need to talk to local sort of retail sectors on the distribution. Now, hopefully, well, after this long holiday, more retail outlets resume, and therefore, if they are stocked, then they can sell.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we believe that, well, suppliers, if they encounter the same problem that government encounter, we are also happy to help them. We are obtaining sort of information on a consignment basis. If that would require same custom facilitation, we'll do the same as we did in the last two weeks to help them to facilitate. But I'll be touching base with the wider retail sector to see how much more government can help and also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along this line. Thank you. 最後兩位，第二排第一排前面男，各位男記者係。 林太你好，咁我香港零一嘅，想問一下即係關於出入口口岸管制嗰個問題啦。啱啱入境處處長講到就係話，其實內地嚟香港嘅入境香港嘅人嘅已經少咗三分二啦。估計如果實施咗新嘅措施之後，會減一半啦。咁以琴日嗰個入境數字為例，其實仲有28,780人喺疫情肆虐嘅情況之下入境啦。假設如果少咗一半，即係14,000人，甚至只係得翻10,000人嘅話，究竟能唔能夠釋除到依家香港人嘅疑慮呢？同埋就係睇翻個入境數字啦，內地遊客經機場入境係有10,000人啦，但係今次其實就係只係減咗一半嘅航班，咁可能如果以減一半嘅概念嚟睇，可能仲有5,000嘅內地嘅遊旅客係經呢個口機場嘅口岸入嚟香港啦。咁點樣可以阻隔到呢啲內地遊客嚟香港呢？另外就係想問翻就啱啱其實今日各個政黨啦都好多聲音，就係希望可以有全面封關嘅措施啦。其中建制派最大黨民建聯其實都對於全面封關係唔抗拒啦。啱啱自由黨嘅黨魁鍾國斌亦都要求全面封關，即係禁止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啦。其實林太你對於呢啲政黨嘅聲音有啲咩意見咧？啱啱你講到就話希望大家可以客觀啲去睇呢個問題咧，係咪呢啲政黨唔夠客觀呢？ 同埋就係想問多個問題，就係採輝明村嗰件事啦，其實觸發咗粉嶺村民嘅激烈衝突啦。但係啱啱你講到就係話因為破壞而唔能夠再用輝明村去做一啲設施啦。咁我想問，其實今次你呢一次決定唔用輝明村，係因為被人破壞咗，定係聆聽咗民意呢？包括就係咪聆聽咗劉國勳今日同你見面嗰啲居民代表嘅民意而決定，定係其實純粹就因為嗰、那個設施被破壞咗而決定嘅呢？我想另外一個問題想問一個， 我諗差唔多啦，不如你留翻機會你。 回答呢位朋友嘅第一個問題咧，都係咁樣講嚇。第一咧就係冇一個措施係可以達至100%防疫同埋抗疫嘅效果嘅。我哋咧係需要多管齊下。咁所以喺大幅度控制兩地嘅人員往還嘅同時咧，我哋仲有其他措施嘅。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嘅出入境嗰個監察。 各位，政府記者會咧直播嚟到呢一度啦。咁香港電台第一台咧6:00咧會有傍晚新聞天地，到時咧會有更加多咧有關於政府應對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嘅啲詳細報導。聽聽呢隻新聞先。 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15度，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瑩就先讲返个强风管制措施啦。受到强风影响，现时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呢亦都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啦，请你特别留意。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仍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西贡消防局。青山公路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朗翠苑。元朗青山公路、大堂路、教育路、合益路同埋凤琴街一带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点解新年一定要讲好意头嘅说话？ 因为平时我哋中意出口伤人咯。 点解新年我哋要派利是啊？ 因为我哋通常比较孤寒。 点解讲恭喜发财嘅时候一定要双手抱拳呢？ 因为我哋好容易大打出手啊！ 开心日报祝愿大家今年 和和气气、大大方方、相亲相爱。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梁荣忠、陈淑兰、 杜文蔚、林超荣、 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是傍晚的6:24了。伍婉婷你好。 你好啊，陆宇光。 你好。嗱，刚才咧喺4:30的时候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联同一众嘅官员咧，就开咗记者会啦。咁就系公布新一啲嘅系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嘅一啲措施。咁有七大措施噶。咁啊，刚才我哋都为大家直播咗记者会嘅情况啦。咁主要咧就系有减少一啲人流啦吓，包括咧就系一啲嘅关口咧要停止。要关闭啦，一啲嘅交通服务包括系高铁啦嘅香港段啦，以及咧就系红磡嘅直通车啦，以至到跨境嘅渡轮啦，咁都系会关闭。咁而另外一啲跨境 唔俾人哋落嚟噶嘛，即系我哋翻上去都系唔得。 关闭啊，咁咩叫关闭咧？就系停止咗服务啦吓。咁而另外咧就系一啲嘅跨境巴士咧吓，亦都会咧系减少一啲嘅班次，嚟来往内地嘅航班咧，亦都系会减少班次嘅。咁呢个系第一就系减少人流啦。咁第二咧就系早前咧都有啲关注咧，就系话会唔会话医管局因为喺隔离一啲病人嘅时候免费咧，咁就鼓励咗一啲可能带有病毒嘅人士落嚟香港嗰度求医咧？咁于是咧，而家新嘅措施咧就系医管局咧亦都会向一啲嘅所谓非符合资格啊，其实即系非香港人、非本地人，咁就要收费啦。第三咧就系呼吁咧一啲喺内地嘅香港人咧尽快翻香港，翻到香港之后咧就系要喺14日之内咧就留喺屋企，如果要出街咧。都要戴口罩啦嚇，咁亦都呼籲大家咧就唔好再去一啲有疫情嘅地方啦。 系 咁呢个喺香港境内咧都可以一啲减少人流交叉感染嘅一啲机会。咁至于喺湖北省嘅香港人咧，咁就港府话收到一啲求助噶，咁就话咧就会同中央协调咧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尽快咧就协助当地嘅港人翻香港啦。咁至于咧就系喺香港嘅湖北人咧。咁就未有統計呢個數字，不過咧，其實佢哋嘅簽注咧，只係喺香港逗留七日嘅啫。咁而家香港政府咧，會盡量咧，就係用唔同嘅方法啦，包括係酒店啦、旅發局啦，以至到大專院校等等咧，聯絡喺香港嘅湖北人，咁再將佢哋咧轉介去到俾衛生防護中心噶。咁至於咧，關於一啲嘅檢疫嘅中心啦，嚇，咁可能係住一啲嘅患者嘅緊密接觸者，以及係醫護人員啦。咁就咧，由於早前咧都系喺粉岭嘅辉明村啊，系受到关注啦。咁所以咧，政府头先就决定咧，就唔再用辉明村，以及嚟紧一啲新落成嘅公村咧、屋村咧，都唔会用嚟做一啲嘅检疫中心啦。咁而家净系用一啲嘅度假营咧嚟做检疫中心。不过咧，将来咧亦都会继续揾呢啲嘅场地。至于物资方面，譬如口罩啊、消毒液啊等等咧，咁就政府咧都系同啲供应商咧系有紧密嘅联络。伍婉婷点样睇而家呢啲措施咧？ 其实咧，我个人睇咧，其实就有部分市民嘅疑虑系未完全系可以即系释除嘅。咁包括就系我哋对于嗰个物资嘅需求啦，因为其实讲紧嘅就系政府就话啊，都同一啲生产商沟通过，佢哋会尽快系恢复开工啦。咁因为都其实可能因为内地个假期嘅关系，有啲即系未开工咁啦吓。咁但系事实上我哋见到嘅系咩咧？市民排几个钟去买口罩，炒到去即系我有朋友不断就喺度发啲相俾我睇啦。中环1000元一盒，金钟300元一盒，湾仔铜锣湾又见到有300元一盒。 遠到去到韓國旅行咧，都可以見到1400蚊一盒口罩都有香港人去搶購。咁其實呢個就我諗係唔能夠一句話，我哋已經係開始咗同嘅供應商去溝通，實際上係有需要去盡快去提供到一個嘅確切嘅數字，同埋其實嗰個措施係幾時可以我哋有更多嘅口罩喺市面上提供，或者係政府去免費去派發咧咁。咁另一個就係即係對於兩地嗰、那個人流嗰、那個控制嗰個措施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回應咗我哋好多嘅需要嘅。咁但係其實冇完全嘅封關，咁而坊間就好多嘅訴求就係希望可以封關啊嘛。咁到底唔封關同封關當中嗰個考慮喺邊度咧？依家我哋講緊嘅其實就有好多市民好擔心嘅另一個咧，就係講緊我哋係嗰個喺內地人嚟香港嗰個就醫嗰個情況咧。咁事實上佢前一個階段嗰個都唔係特別為咗今次啲肺炎而去做嘅措施嚟嘅，即係佢唔係話啊非本地人免費，唔係話為今次去做嘢。過往都有一啲就住特別嘅傳染病有一個咁嘅特殊措施。咁依家釋除港人疑慮，呢個係做得好好啦。但係事實上都需要大家更多嘅關心嘅。 聽到呢度嘅時候咧，各位聽眾有啲乜嘢嘅意見咧？對於剛才政府宣布嘅措施，大家點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会实施额外7方面防疫措施，包括高铁西九站、红磡站、沙头角同敏感道的客运通关，将会在星期四凌晨零时起关闭，高铁同红磡的城际列车班次会暂停。空运方面，内地来港的航班将会减半，海上运输方面，客运码头的跨境渡轮服务会暂停。当局又决定减少港珠澳大桥、金巴同沙头角的跨境巴士班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医管局即日起会向非符合资格人士，即是非香港人收费。他说留意到社会关注医管局就非合资格人士，即是非香港人的收费安排，重申有关的安排是为免有人感染传染病之后，因为担心费用贵而避免检测。他明白现时处于防疫的关键，为免为非合资格人士增加诱因来港求医，从而增加公立医院的压力，即日起医管局向有关人士收费。林郑月娥又话会做好联防联控工作，配合离境检测同埋申报做法，亦都会喺国际机场增设红外线监测。林郑月娥又话，经仔细考虑之后，决定放弃用粉岭辉明村作为检疫设施。未来一年可能有啲将近落成嘅屋村，亦都唔适合作为检疫中心。目前亦都冇未入伙嘅公共设施适合作为检疫设施。林郑月娥话，政府会继续寻找合适地方，但最后如果找不到地点，而社区出现广泛传播，可能会进行家居隔离，即是可能有市民的邻居正是进行家居隔离。他又说非常遗憾有人大肆破坏辉明村，无法成为检疫设施，亦都会直接影响日后编配入住的人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比沙士狡猾，原则上所有人都容易感染。曾光说，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社区传播速度快，对病毒仍然未完全认识，可能有很多轻症，可能同一般的感冒差不多，形容这场仗在敌我界限不清下展开。他说目前是冬季呼吸道高发季节，很难区分感染的是冠状病毒、流感抑或是普通感冒，建议将发热门诊搬到公园等的公开露天场合，较不容易互相传染，并将重症病人送到医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 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吧。 台湾新年有个寻祖传说，为玉皇大帝误以为人类不识感恩，所以决定在垂直水浸台湾，但是观音帮手求情，结果正月子时灾难并没有发生，台湾的人由惊转为喜，于是在这一日庆祝万象更新。我是王女，祝大家黄金满屋，女女添福。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你鼠年 想点就点，欢迎上宜。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吴婉婷啊，我谂刚才提及一啲嘅应对疫情嘅新措施咧，我谂最吸引大家嘅注意都系一啲所谓封关嘅措施啊。咁其实刚才记者会上面咧，都有人问到啊林郑月娥特首咧，咁其实点解唔所谓全面封关咧？咁佢个回应咧就系而家系一个partial closure， 即係佢答英文問題啦，一個 partial closure， 一個局部嘅封關嚟嘅，你可以咁樣講。佢咁點解會話係一個局部封關呢？因為第一，而家咧就係嗰啲措施咧都係唔係即時生效嘅，係30號嚇，即係後日嘅凌晨。 聽日大件事啦！ 聽日就可以仍然可以係啊好多即係啲措施未生效嘅嚇， 係要走嘅走啦，要嚟嘅嚟啦。 第二咁咧就係而家都講到啦，就係話咧香港連接內地咧有14個海陸空嘅口岸嘅，咁而家即將會關閉嘅咧，咁就係6個，咁包括係西九高鐵啦。咁呢個嘅紅磡直通車嘅站啦，以及咧就係2個嘅跨境渡輪站啦，以及咧就係一啲嘅敏感度同埋沙頭角嚇，呢兩個嘅跨境嘅陸路站，咁都係會關閉。咁但係即係換言之咧，即係話仲有8個口岸咧，仍然都係會繼續開放嘅。 冇錯。 咁啊，雖則話咧係亦都內地嗰方面咧，都係話會停止發出咧係內地人嚟香港嘅一啲個人遊嘅簽注啦嚇，講緊係40幾個城市啦。係。咁亦都係其實早前咧係內地嘅一啲旅行團都停曬啦嚇。咁但係咧就係一啲譬如話有商務或者係探親需要嘅內地人咧，仍然咧都係即係有合理嘅理由咧，都可以嚟香港嘅嚇。 即係簡單嚟講咧，只係限制咗觀光旅遊非必要嘅人口往來， 係啦， 而係一啲即係必要嘅，無論你係公務或者係探親咧，就佢冇任何特別嘅措施去限制我哋嗰個人口往來。即是話佢即係真係將我個人口往來大幅減少 咗， 就唔係話係杜絕。並且咧，其實嗰日今日係28號啊嘛，佢係30號生效啊嘛，咁即是聽 今晚同聽日。就是关键了。 是啦，咁听日即係大家留意啦，喺嗰啲关口附近呢交通呢可能都大塞车㗎啦。 仲有一点呢就係头先亦都有记者问到政府官员啦，咁因为星期一开始呢就係政府係禁止咗 湖北嘅居民，以及咧就系过去14日去过湖北嘅人士就进入香港境内啦。咁但系咧就有记者就问到，会唔会再扩大呢、這个即系禁止入境嘅省市嘅范围啊？咁样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讲到话，暂时未有呢个计划嘅 吓。 咁即系话咧，就系仍然都有其他省市咧，都即系头先讲嘅理由啦吓、啊，都可以嚟到香港。咁另外咧就系喺内地嘅境内嘅香港人啦。咁呢段期間咧都係可以翻嚟嘅嚇，咁啊政府就呼籲佢哋咧，就喺內地翻嚟之後咧，就係喺14日啦，咁就係叫做一啲嘅自我居家隔離啦嚇，出外要戴口罩啦咁，咁、那個防疫措施。呢、这個呢啲呢個個防疫嘅程度啊，係咪足夠咧？大家又可以評論一下。不如咁啦，我而家呼籲大家打嚟1872311，對於即係而家所謂林鄭所講嘅局部封關啊，大家係咪收貨咧嚇？咁對於一啲政黨啊，以至一啲嘅醫護嘅團體講到話要求全面封關，你哋又係咪贊同咧？因為政府都講到話，其實一啲嘅探親理由係咪都要禁止咧？港人翻嚟係咪都要禁止咧？另外就係、是、即係會唔會有好深遠嘅影響咧嚇？都係要大家考慮。 同埋如果是你啱啱喺湖北翻嚟嘅，你会唔会自愿自我隔离14日咧？有咩嘢考虑咧？有咩担忧咧？都可以嚟讲下嘅。 吓、啊，咁你又点睇咧？吴婉婷吓， 我会觉得即系其实我又唔系传染病专家啦。咁但系我睇紧嘅就系、是、第一就系、是、世卫都已经讲紧个评级系去到高危啦。第二咧就系、是、整个香港大家嗰个危机意识都提高咗好多。咁同埋其实系两地来往嗰个频繁咧，的而且确令到我哋嗰、那个担忧系大嘅。咁所以其实我谂系嗰个提升個措施係有好大嘅必要，咁但係我對於自我隔離14日呢樣嘢咧，我係有個即係好老實講，我真係有個擔憂喺度嘅。即係你問我，我哋係咪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咧？尤其是香港係一個咁咁繁忙嘅社會，聽日咧就年初五好多人都開始翻工啦，即係翻去即係工作嘅時間咧。其實係咁咁忙嘅社會裏面，大家係咪可以做到呢？咁再加就係對於我哋有107宗求助，大概有200個喺湖北省嘅港人，仲未有任何交通考慮咧，可以即係盡快安排到佢哋翻嚟咧。其實我都喺度諗緊嗰班人佢哋自己個擔憂啊！即係當然我哋都知道即係駐武漢辦由馮浩然領導嘅一班同事都好有心喺度一路喺度支持緊喺附近嘅港人啦，咁但係實際上大家喺一個咁擔憂嘅情況之下，都真係想回家噶嘛。咁、到底政府係唔係可以盡快俾到一個方案出嚟咧？咁呢個我覺得係仍然有需要繼續係有多啲嘅專家討論，去同佢哋一齊諗有冇再多嘅措施可以做到嘅。即係今日我哋見到，起碼比琴日叫做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即係多咗一啲措施，起碼封關呢個係回應咗我哋一部分嘅需要。咁但係其實真係需要專家小組係繼續去留意住嗰個情況，去為我哋把關咯。 系，咁头先都讲到话，即系可能喺湖北仲有一啲嘅香港人啦，咁啊接到有107宗嘅求助，涉及大约200人嘅。咁林郑月娥就话咧，其实特区政府都从中央咧系有联络啦，吓，咁亦都系希望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系安排呢啲嘅人士咧系翻嚟香港嘅，吓。咁而特区政府驻武汉嘅办事处咧，亦都咧系会为呢啲嘅港人咧提供协助嘅，吓。大家点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专家，就是中文大学的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教授你好。 你好。 刚才就特区政府提出了一些、措施去应对疫情，包括呢就是一些所谓局部封关的安排，大家有关注。你觉得现在这样的封关安排够不够呢？还是都是要扩大一些会更加好呢？ 咁我相信佢都截咗大部分可以落到嚟嘅內地旅客㗎喇喎，因為停咗嗰個自由行，呢個係可以話差唔多最大批嘅人。咁因為始終有啲香港人喺上面可能係公幹探親，如果你停曬嘅話，咁呢班人點算呢？佢可能要滯留喺上面嘅喎又。 咁因為都見到譬如唔同嘅醫學界呢都希望喺尋日啦，都發出一啲嘅立場書啦，咁希望政府可以擴大嗰個嘅封關範圍啊。咁而家其實係咪已經可以合乎到一個學術上啊，即係一個減低呢個疫情危機嘅一個封關措施咧？ 佢而家個措施都 盡量是避免內地人口很容易落到嚟啦。咁相信佢落到嚟嘅，譬如佢真係有商務嘅，或者香港人探親啊，或者內地人來探親，起碼你即係縮窄咗嗰個範圍。你要去check 查呢班人，你要去跟蹤呢班人咧，有冇話發病啊？你係容易好多咯。咁同埋好多口岸都即係都關閉咗，咁佢真係可以嚟到嘅方法亦都係少咗嘅。咁我相信呢一啲措施都有一定嘅幫助嘅。 係，因為呢今次個病毒嘅疫情咧，大家關注嘅地方就係、是。一啲患者咧，佢未必有明顯嘅發燒同埋呼吸道症狀嘅病症 嚇， 咁變咗即使話即係減少咗好多內地來香港嘅人流啦，咁但係即係譬如仲有呢啲嘅，譬如探親或者係商務嘅人士嚟到香港，單靠即係靠口岸嗰個嘅申報以至探熱咧，可能好多香港人都仍然係好擔心會有漏網之魚，係咪咧？ 是啊，我在很多訪問我都講過，我就最擔心那些是在潛伏期入境那些旅客的嘛。因為他很多時候可能入了來隔了幾天才發病。所以他們一定要本身就是如果他真的商務又好探親又好，如果他真的落到來是有發病，他都要盡快是去公立醫院急症室那裡求醫。但是相信這個數量又未必說很大，但是始終有這個可能性。 許教授，剛才我哋喺記者會度睇到咧，就特首都強調咧，其實係呢段時間嗰個數字啊，過關嘅人口嘅數字啊，係佔咗75%咧，都係香港人往內地，即係主力都唔係內地人嚟香港。咁可唔可以理解為啊，其實嗰個說法咧，就係呢個封關都係堵住咗我哋翻上去容易惹到病翻嚟咁樣咧？即係呢個數字，你又點去理解咧？ 呢、這個數字我諗咁啱係啱啱而家過年咧，佢啲人翻去探親嘅。譬如我琴日我都係翻過廣州翻嚟嘅，咁都係回程嗰班係爆嘅，個個都戴曬口罩咯。咁我去嗰班咧係冇人嘅，我成卡我所上層係得我一個人嘅啫。咁我相信而家其實去嘅人唔多噶啦。我琴日去琴日搭去嘅時候，我都好明顯係我坐五號嗰個卡，我坐上層冇其他人嘅。不過下晏晝坐個兩點幾個班咧，就真係全部都滿嘅。咁所以啲人係探完親就啲香港人翻嚟咯，主要 係啊。剛剛聽日又要翻工啦，咁係咪？ 係啦，但係全部戴曬口罩嘅。咁同埋出境咧，佢都係有 check 埋我哋啲體温啊，佢都好穩陣嘅。 啱啱有報道咧，就影到有一啲過關嘅時候，關卡負責檢測體温嘅公務員啦嚇。他哋就唔係履行緊職責喺度瞓覺咁，咁就其實嗰個就都引起一啲朋友嘅擔憂喎，因為係啊局長都講咗話嗰個係一個我哋第一個防線喎。咁啊許教授，你親身經歷啦，你有冇見到呢啲情況，還是你都睇到啲同事都好積極啊，好緊張啊咁？ 我答嗰時又唔覺有咩問題，不過即係佢哋真係要盡量要金睛火眼啦。咁我早排係去過德國開會咧，一月初咁，當一月中到啦，我翻嚟嗰時就八號閘口出，咁佢真係擺咗嗰啲温度監測，一個人睇電腦，三個人金睛火眼四圍望嘅喎，嗰次又好緊張咁喎。 O K， 咁我相信係啲個別事件啦。如果你話陽得 埋，係咯，因為都係攰啊嘛。咁但係另一個我想問一下就係、是、阿特首就講咧，如果我哋自己去過內地有疫區嘅朋友咧，就自己最好係回港自我隔離14日啦。咁但系呢个自我隔离，其实喺专家角度，你觉得我哋喺依家香港依家呢个环境，到底我哋系有需要系作一个更加严厉嘅措施吓？总之系到个疫区附近范围嘅都要自我，即系都要系强制隔离，一或系自我隔离都系一个足够嘅措施咧？你觉得？ 嗱，香港就比较复杂啲，因为呢啲大豪宅噶嘛。咁我諗你如果去過內地，睇下你去過邊度啦。如果你去過湖北，咁你一定係最高風險嘅。咁理論上咧，最好就係有地方係運你兩個禮拜嘅。但如果譬如你係去廣州啊，其他嗰啲省份，佢係唔係話嗰個發源地嘅，你亦都冇問題嘅話，你盡可能喺屋企保持個人衞生，戴翻口罩，咁呢、這個都係一個可行方法，就好過俾人運喺啲某啲度假村啊嘛。度假村亦都可能冇咁多地方係即係任何中去過中國都翻嚟都要運，咁佢真係唔夠地方嘅。 其实呢头先有记者都问到特首啦，咁其实有冇需要呢去到扩大禁止入境嘅省市嘅范围呀，因为其实即星期一开始淨係禁止湖北嘅居民同埋去过14日内去过湖北嘅人士就係禁止入境啦。咁但係都见到嗰个疫情已经係扩散到其他省市啦，有冇需要扩大呢个禁止入境范围呢？ 嗱，呢個咧就好視乎佢其他省市有冇呢個人傳人嘅跡象咯。咁因為始終暫時嚟講咧，嗰個病毒來源都仲係湖北，咁所以你一定係禁咗嗰度先啊。咁啊，佢當然內地有啲人係喺湖北就出咗去其他省份啦。佢封關前都好似話有500萬人出咗去嘅。咁嗰班人就會可能有少部分人係會帶呢個病毒或者發病嘅啊。咁所以暫時你就係、是。你都係湖北都係一個主要地方，你係要特別要小心先咯。 Okay. 我諗政府會調整嘅。如果佢譬如當地真係開始其他省份都出現係有持續人傳人啦，我相信佢一定會調整嘅。譬如我琴日去同阿鍾南山佢開個會，咁佢哋暫時廣州都係有幾個家庭群組，但係社區都冇話人傳人嘅爆發個案嘅。 系嗱，而家政府咧就系、是、都暂停咗好多公共服务啦吓，咁、包括一啲譬如康文署啊，以至到一啲嘅食环署啊、渔护署啊呢啲服务咧，听日咧都开始咧系好多都系暂停咗啦，咁亦都 唔使翻工啦 吓，公务员咧系都好多系呼吁，除咗即紧急同埋必须嘅服务之外咧，都系在家工作啦。咁、但系即系而家香港未有一个社区人传人嘅啲个案啦。你覺得呢啲措施需要維持幾耐咧？係咪先至開始即係再檢視係咪繼續咧？ 都視乎香港再有冇入口個案啦。 係 啊，如果我哋一段時間，譬如可能兩個禮拜或以上，我哋冇入口個案嘅，而內地嗰啲個案又開始穩定回落翻，咁就易搞啲啦。咁、所以我諗要視乎香港同埋內地嗰啲個案。 但係見到香港大學嗰個模型見到咧，即係可能去到四五月先至個數字見頂喎、咁會唔會真係要等到四五月先至再去考慮係咪放鬆翻啲防疫措施？ 我諗都要睇實際嗰個有冇再有入口新增個案，同埋內地嗰個疫情究竟爆發成點。咁嗰啲數學嗰啲推模擬咧，就佢有個參考嘅價值。咁但係我哋都要睇實際嗰個數字咯，即 係 你香港會唔會再有多傳入個案啊？我哋周邊譬如廣州、廣東或者武漢其他省市個數量係咪繼續飆升？我諗好呢啲因素都要睇埋。 好啦，我又想问翻关于今次病毒嘅一啲资料啦，因为嗱世卫咧就系、是、最新咧就系、是、发出咗一个报告啦，咁就话将呢个嘅疫症咧就系、是、嗰、那个对全球嘅威胁咧就系、是、调整为高风险啊，即系之前系中等，而家调整成为高风险。咁而另外咧就系、是、国家卫健委咧今朝亦都系有开记者会啦，佢哋嘅国家医疗专家组嘅成员啦李兴旺就讲到话咧除咗飞沫之外咧。接觸咧都可以傳播，點樣理解咧？ 嗱，世衛將嗰個定性係提升咗去嚴重級別，就因為好明顯你已經睇到國內嗰個數量上升啦，同埋出口去海外個國家個數量都係上升咗啦。咁、當然全部都係同呢個湖北嗰啲個案有關啦。咁、所以你對其他國家都影響得咁深遠嘅時候，佢自然就要提升嗰個風險啦。咁至於嗰、那個接觸都可以傳受感染咧，呢、這個一向都知道㗎啦。任何呼吸道嘅病毒咧，係經嗰個病者嘅呼吸道飛沫噴出嚟啦。咁如果你係喺嗰個病人面前一至兩米，你咪直接吸咗啲飛沫落你個氣管，可以直接可以感染你。但係佢有時啲飛沫咧係落咗去啲台面啊、扶手啊、凳平，你肉眼睇唔到㗎嘛。咁如果你個手接觸到嗰啲飛沫，而你出眼出鼻咧。就是經過呢個所謂接觸就受感染咯，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途徑嚟嘅。 OK， 好啊，多謝你啊， 好 ，OK， 多謝曬許樹昌教授。許樹昌教授咧就係中文大學嘅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嚟噶。不如我哋聽一下啲聽眾嘅意見先好嘛？電話旁邊有蘇小姐喺度。 是咪自由風啊？ 是啊，請講到你啦。 是啊，因為我正話聽到睇到嗰個新聞發布會，我覺得林鄭月娥首嘅特首咧係唔夠果斷啊，所有嘅措施。 邊方面唔夠果斷呢？ 嗱，第一點，佢就話驚滯港喺武漢嘅香港居民想翻香港咧，如果封咗關咧，係咪冇可能嘅嚇？咁啊，亦都要考慮佢哋嘅隱憂。 咁我覺得咧好簡單啫。嗱，第二啲國家咧就請個包機，包曬佢哋領事館或者佢哋嘅國民咧回佢哋嘅國家，然後跟住咧係隔離14天。咁我哋咧就唔使包機隆重啦，我哋將其中一個高鐵全部喺空嘅，然後咧講某時某日幾點鐘，譬如話31號或者30號12點鐘正，你係想翻香港嘅，唔該你到時咧就去到度，俾你香港身份證，俾埋職員證，證明你喺香港係有份職業，需要翻去香港做嘢嘅嚇。咁咧就想你準備上去嗰個高鐵，一車車埋香港搞掂啦。 嗯， 由即日開始或者今日開始即刻封關所有關啦。 嗯，剛才林鄭月娥都講到 又好又快，咁我亦都有顧慮到佢哋想翻香港嘅意圖。咁其他所有咩高鐵啊、港珠澳大橋啊，所有嗰啲通關巴士啊，全部禁止啊，定封咗佢。 佢哋都有提到咧，依家已經係同緊中央協調，盡快去安排嘅。咁不過咧，即都提供翻多少資料啦。因為其實其他嘅國家佢哋飛專機去咧，其實都係未俾到一個時間出嚟嘅。包括美國都係話要等同中央協調，到底佢哋嗰個即係機場嗰個安排啊、時間啊等等咯。咁我諗專機專車呢啲都係大家共同嘅方向嚟啦。 大家点睇咧？欢迎继续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吴先生啊，吴生 系 你好，请 讲 系我就喺深圳做嘢嘅，咁就长时间都留喺深圳。咁我觉得今次林郑呢次都叫做攞到个平衡咯。 嗯， 即系我其实都之前都好担心佢，即系有传闻又话封关， 系 咁如果一封关，我哋就即係好難翻香港，即係翻去香港家庭啊，或者係翻去香港公司開會嘅，都會好麻煩啦。會咁樣就，咁佢而家就仲有三個通關地方都可以，我哋都可以過到去啦。咁樣， 咦？咁即係話，吳生有冇同僱主即係去到或者公司去到溝通，究竟嚟緊嗰個工作安排係點咧？仲需唔需要上去深圳做嘢咧？ 一樣要嘅，因為仲有好多，即係仲有好多廠喺度嘅嘛，即係要做嘢嘅。 但係即係政府而家都即係呼籲大家冇乜需要都唔好上內地啦，或者係嚟到香港，翻到嚟香港之後都可以即係譬如自我隔離一下先啦。咁冇辦法做到咯，係咪啊？ 嗯，應該唔好難咯，咁樣。 吳生，你幾頻繁啊？即係你譬如你每日都要往來，定還是幾日翻嚟一次咁？ 哦，唔係。其实我就 station 喺度嘅， 系 咁就耐唔耐就翻去香港开下会啊，回报咁样嘅，咁就即系留咗喺深圳好耐噶。其实我都咁就头先之前都好担心会封关，即系点算咧？即系或者就算佢唔封关，或者话要我哋要喺香港隔离14日都好麻烦吓。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深圳市面嘅情况咧？大家个防疫意识你觉得点咧？或者会有冇一啲即系物资够唔够嘅情况出现？ 有冇抢口罩？ 口罩我听讲话买唔到，好多人都买唔到。咁就啲人都个个就有戴口罩嘅。咁入地铁站啊，都会同你量下体温咁样嘅。好静，而家深圳都好静嘅，而家都。 你觉得过关安排又点啊？即系譬如嗰啲健康申报啊，以至到即系量体温嗰啲，你觉得做得够唔够？ 我其实琴日都过个关嘅，就唔觉有啲咩特别，我就净系冇佢咪净系开住个红外线咪照咯，咁样冇乜特别啦。我觉得即系你系讲紧深圳呢边系咪？ 系啦，深圳香港都要啦吓。 就。深圳呢边系多咗同你量体温咁咯，咁香港嗰边我过香港嗰边系我唔觉得有啲咩分别。其实填 form 系冇乜用嘅，我觉得即系你话要 declare 自己嗰个 health 嘅 condition 系冇用嘅嗰、那个，因为有好多都唔识填，或者系有啲虚报啊，好多呢啲嘢。 以你所见咧，一啲过关人士其实佢哋有冇真系填到噶？其实， 因为我就睇唔到嘅。我睇唔到佢哋填，因为我自己过香港嗰边关就我睇唔到嗰边嘅。咁 我睇到佢哋好多人都系过柜台咁样，我谂佢哋时间长咗咁样啦。 嗯， 你介唔介意？ 好多时我都系 吓，你介唔介意讲下用边个关口比较多一啲？咁啊，即系会有冇比较唔同关口嘅情况？ 多啲， 福田口岸多啲， 福田口岸多啲，系。 咁都个情况系咁样啦，吓。 系。 好啊，吓。 深圳呢边又比较静啊，即系好多啲。活动啦都停晒噶啦 ，OK， 所有娱乐场所停晒吓。 好多谢吴生嘅电话，多谢你吓。 OK， 唔该晒 吓。吴生都讲到头先，即系譬如通关嘅情况啦，以至深圳嘅情况，佢哋有一个措施，头先都讲啦，入地铁都要量体温咯。 但其实已经系实施咗一段时间嘅，即系喺深圳、广州咧，就算我平时过去咧，都有见到有啲时候会咁做咯。 吓，你觉得香港有冇暂时有冇呢个需要去到呢个程度咧？ 留意住每日嘅情况啦，我觉得可能都有一日要噶啦。 系，不过头先都讲啦，即系阿吴生就表达佢自己嘅关注，就系、是、如果完全封关的话咧，对于佢呢啲真系好有工作需要嘅人嚟讲咧，可能就会构成一啲不便噶吓。 系啊，但系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是，即使系构成有一定嘅不便咧，如果真系去到好严重嘅时候，都系有需要噶啦。 系好，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又点样睇啦吓？而家即系有一个所谓局部嘅封关啦吓。如果即系林郑月娥话，如果大家要形容啦，就系一个即系 partial closure 啦。咁啊，一啲嘅六个口岸啊吓，14个口岸之中有六个口岸咧，就系会30号开始吓就会停止服务噶啦，会关闭噶啦。一啲嘅内地来往内地嘅航班咧，飞机航班咧就会减半，跨境嘅啲巴士咧亦都会减少班次噶吓。咁而咧就系、是、呢啲措施咧就会系30号开始，直至另行通告。大家点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咁啊，吴婉婷咧，我谂都呢、這个都可能系未必符合到某一啲即系团体啦，譬如话啲工会啊或者政党啊嘅一啲要求啊吓，会唔会都系未能够完全做到一啲满足诉求咧吓？ 翻嚟可以再继续 翻嚟再讲下先。 本首宗本地感染个案。厚生劳动省话，呢名巴士司机早前曾经两次接载嚟自武汉嘅旅行团。当局话，旅行团中未有发现其他感染者。至于另一宗确诊个案，系嚟自武汉嘅40几岁男游客，佢正喺外资院嘅医院留医，据报症状较轻。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地区。本港下昼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咦，马高着到红当当咁，赶住出去拜年啊！ 新年流流，你又系呢句闷唔闷啊？新一年俾多少少心意好冇？ 啊，好啦好啦，咁我试下啦，音乐啊，唔该。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沈达源、方健儿、陈善阳、江卓儿、刘美娟、咗程坚明，今个鼠年 祝大家健健康康，精明一点。 急口令都出埋，咁今次有新意啦啩？ 算你啦。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无意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号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长者找人帮手填表同交表都得噶，打2922 9230，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特区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到应对疫情，当中一些是加强出入境管制的措施的，大家怎么看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另外就是有关于一些的口罩供应啊，又或者是一些自己怎么去防疫啊，有什么的措施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打来一起谈一下。但至于就是现在这个特区政府的一些所谓局部封关的措施，究竟是不是回应到社会上面一些的声音呢？因为即一些的工会啊，以至一些的政党啊、学者啊，都是讲紧话再要加强一些的封关的措施啊。 啊，咁我哋即最关键的就是我哋前线守护我哋健康的医护界啊，佢哋点睇咧？ 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咗医管局的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瑶啊，罗卓瑶你好。 你好 。现在特区政府就是提出了一些即是再多一些限制中港之间的人流的一些措施，以及之前呢就是有些医护都关注到了，就是说一些内地人来香港求医隔离的话呢就免费的，现在呢都说医管局会向他们收费了，是不是都回应了你们一些部分的诉求呢？ 我想即其实这个很明显政府就是可能在多方的压力方面，亦都系终于就有措施推出嚟，叫做回应部分大家所要求嘅东西啦。咁其实呢一个其实都系最后可能问我哋收唔收货咁嘅状态。咁但系其实我谂嗰个位系在于，其实我谂我哋嘅立场系希望佢杜绝一啲所谓嗰啲即系非不要的，无论他是中国旅客又好，或者他即是美国经不知道哪里中国再下来香港，那些非必要 的访港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立场是在于是这个东西。其实同埋其实我想现在政府讲就说封了 70%， 即是讲那 50% 是自由行定个人游的东西啦。20% 是旅行团。其实还有那20%就说是探亲，再加商务或者其他理由啦， 即 系 有需要噶啦， 系啦。咁其实我哋觉得其实真系好认，即系我哋认为其实应该要系一啲 case by case 嘅，因为其实譬如我举一啲例子系话，譬如话其实有啲可能真系非必要嘅，以往嗰啲沙士可能都有啲例子，可能系唔知点样落嚟探亲系睇人结婚嗰啲咧，跟住然后即系惹到啲菌真系都系，咁即系呢啲可能唔系咪一啲好必要咧，定还是佢真系有亲人需要去照顾即系你冇得唔俾落嚟，可能佢个即系屋企人系需要即系有一个长期居内地嘅子女系嚟香港照顾佢爸妈嘅咁样，咁你嗰啲可能即系100%咁样一定唔得咁样，咁即系我觉得系应该系要 case by case， 咁亦都从一个 case by case 嘅手段去做嘅话咧，又会令到咧一啲所谓非不要嘅人，佢就唔会走去排嗰条队喺度审噶嘛，咁所以即系呢个我谂系我哋希望政府再做得多啲，咁至于你话而家政府所谓即系都要等政府提供一个具体嘅数字啦。咁即係都再返去同啲會員即係去商討下，係咪真係即係有需要繼續係以工業行動作為一個即係回應嘅方式，要求政府係做到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個即係幾乎係全面嘅，即係非必要嘅全部都唔可以入嚟嘅嘅嗰個，因為佢而家其實叫做回應咗一半，回應一半啊嘛。 羅卓瑤啊，打斷你嚇，唔好意思。即係我頭先聽咧，我就覺得你似乎咧就未係覺得可以收貨。咁所謂嘅一個個個案咁去審咧，即是話其實你理想中嘅咧就係每一個到港嘅旅客，無論係任何理由咧，佢要作出一個申請先可以入境。咁即係呢個申請到底嗰個是否一個合理嘅理由入境？咁變咗我哋可能係要喺關口嗰度投放大量嘅資源，同埋其實 边个有权决定边个先至系有合理嘅理由，同埋嗰个系咪大话嚟咧？我又唔知噶喎。咁嗰个系咪即系就系你哋觉得目前你哋要处理嘅，就想提出一个咁嘅要求咧？ 唔系，其实我哋都明白系有即系、就是、一个大量，即系可能有出现一啲行政上嘅要求嘅。咁、所以我就系话嗰个行政上嘅要求，佢就会某程度上。到即系当你条队会排噶嘛，咁你咪其实某程度上杜绝咗一啲人，其实佢系即系唔系好必要嘅，即系譬如嚟睇结婚或者探啲咩表姨妈姑姐嗰啲咁样，即系嗰啲人佢就会其实自动会筛走咗嘅某程度上，即系咁所以其实我哋希望系利用呢一啲咁嘅行政措施，系令到件事系真系嗰啲人系真系必要性，真系可能即系头先我讲到嗰啲啦，即系佢屋企人。真係冇人照顧啊！咁你點係啦？咁樣，所以就其實我哋希望係即係當然明白嗰個行政措施會導致一個行政嘅 workload 啦。咁但係咁樣就會變相其實都頭先我講所講啦，就會佢就會其實減少咗嗰啲所謂非必要嘅即係所謂嘅過境咯，咁樣 嚇。咁至於喺內地嘅香港人咧，因為都講到話，而家使用呢啲關口嘅咧，其實超過七成咧都係其實係香港居民嚟嘅嚇。咁你又係咪你覺得又應該點樣處理呢啲喺內地翻嚟香港嘅香港人 咧？其實頭先我諗政府講嗰個原則都合理嘅，即係其實要求自我隔離14天係我覺得合理嘅，因為其實可能你根本冇咁多嘅隔離措施設施啊，即係你混曬佢喺入面。即係你咁樣做唔做到，實際上都存疑嘅。咁做到固然係好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真係做唔到啦，咁你梗係建議或者係用一啲措施。我覺得建議比較 mild 嘅，即係最好就有啲措施就係建議佢自我隔離14天，即係譬如係即係或者係帶即係佢有啲生活所需嘅嘢，被逼一定要落街嘅，咁佢咧就要帶。即系口罩咁样嗰啲之类嘅东西啦， 咁嗰个已经唔系自我隔离咯，落得街都已经。 唔系，其实最好就唔好啦。咁即系意思就系话，其实基本上最 ideal 就系佢自我隔离14天喺屋企，混自己屋企14日啦。咁呢，我谂呢个可能系个原则上嘅东西咯。咁即系唯有啲嘢出去要帮埋屋企人去帮佢买，唔知点样啲，你有啲嘢系可能要有啲嘢要支援到佢啦。咁但系即系我意思系话。个原则就系要做一个自我隔离咯，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嗰个系一个 principle 上嘅东西，咁样，但系即系你话，政府亦都建议佢咁做嘛。咁而家个问题就系话会唔即系会唔会有啲更加好嘅，就系有啲措施系即系确保佢要做到嗰个东西咯。咁呢个就系、是、我谂我哋系都希望政府可以再谂下除了一个真的纯粹很 mild 的建议他这样做之外，你有没有即一些的措施是可能令到他一定要做的，这样就是这一类咯。 在沙士期间呢，其实即是罗翠如沙士期间呢，其实就曾经是有一些跟沙士病患者有紧密接触的人呢，是有一个指定时间里面要他们强制就不是隔离，而是呢每一日呢就要去指定的康健中心那里做个身体检查的。那那个你们又觉得如果有这样措施你们会不会接受呢？那其实同样地都是对于医护。 当然更加好，就是你是 keep 住 chase 到那些case 究竟佢会唔会即刻有一个即系病征出现啊嘛，然后尽快将呢啲 case 再 contain 佢啊嘛，咁呢啲梗系即系我头先就系讲话，其实即系呢一啲嗰个建议好 mild 啊，即系所以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点样系啦，就系嗰个就系话政府你有冇做多啲嘅东西系可以即系。建議令到佢個自我隔離更加有效咯。 我見你哋咧，醫管局員工前線早前出過聲明咧，係其中一個要求咧，係禁止任何嘅旅客由中國入境嘅。 係。 咁你哋而家仲係咪堅持呢個要求？ 其實嗰個係堅持呢個要求嘅，講緊就係話，即係都話就唔係就係針對中國人，因為而家佢講緊好多中國人用1000多行定唔知點樣申請落嚟。其實我哋咁講。其实那个位置就是希望政府都做埋嗰样嘢，就是话其实会有冇啲外国，即系我唔系针对中国人啦，即系佢可能佢唔知道美国人点样经中国入境香港。其实我谂呢个都是唔，即系应该你都是要封堵截咯。即系可能嗰人个数唔系咁大啦，即系冇内地人咁大噶嘛。 咁呢個我諗到我哋都係我哋係仍然堅持。頭先就我講就話，而家政府嗰個操作上，即係話，因為其實之前政府冇有講過任何封關嘅操作啊嘛。咁我哋後屘其實有時有啲講法就係話，即係如果係有啲必要性嘅，譬如佢你俾佢入嚟啊，又會唔會有啲追蹤嘅措施，好似頭先所講嘅嗰啲咩每日去量下體温啊，即係你強制去做呢啲東西啊，或者係即係咁樣係去 chase 翻嗰啲所謂有必要性過境嘅人咧，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啲就係、是、即係具體上就嗰個政策嗰個具體就係其實基本你係 ban 曬嘅，只不過係即係嗰個同埋我講個講法係旅客嗰、那個即係都有少少係。旅遊嘅意味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話頭先嗰啲話翻嚟落嚟探親，有即係有啲必要性嘅地嘅嗰只探親啦，唔係嗰啲咩姨媽姑姐嚟睇結婚嗰啲， 明白？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 嗱，我又有個即係我從一個普羅大眾嘅角度去講啦嚇，即係既然講話未能夠完全杜絕中國旅客過境，你哋又唔收貨啦。咁但係喺一個普通市民嘅角度，喂，政府又冇辦法係將所有人唔俾佢哋入境，跟住然後到你哋真係行工業行動嘅時候咧，我哋普羅市民想去求醫嘅時候，你哋又罷工噶咯。咁我哋就會覺得哇，政府又唔理我哋啦。咁你醫護人員又話唔夠我哋啦。咁普羅市民個心好傷。咁你點算咧？我哋係即係你點睇呢件事咧？即係因為我講下，即係其實大家一聽到話，哇！工業行動要罷工，咁不明就裡嘅市民都會覺得點解連你哋都離棄我哋啊？咁你點睇咧？ 唔係，其實咁樣嘅，我諗呢個有個情況，其實都唔係幾明朗化嘅。就係首先我要必須要講，就我哋晏啲會出雙公開信，重申嗰、那個即係不必要入境嘅問題啦，同埋要求政府即係交代具體數字。咁如果原來你嗰廿幾三十個 percent 都每日有幾皮，即係幾萬人嚟落嚟嘅，咁你真係要諗下點樣去堵住嗰啲非不要入境嘅、哦。咁、okay. 可能到時用嗰個手段就唔同，我可能每人得幾百人，或者唔知會得幾多人，即係比較少嘅人數落嚟，就係點樣再做 containment 嗰、那個可能個手段又唔同，同埋呢個真係要同。我哋同翻自己會員去傾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政府叫做回應咗一半，又唔回應一半，咁我哋係咪一定需要用一個工業行動嘅手段嚟逼政府回應？中間都仲有啲空位，係咪即係用到呢一個手段之前，中間仲有可能其他嘅手段，係咪係咪唔用嗰啲先呢？咁呢個又係要翻去同會員傾，因為可能第二頭先講嗰個好明顯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公眾期望嘅垃圾，就係話佢回應咗啲咯，去到咁盡呢？即係嗰個期望落差嘛，咁所以係我諗呢個係我哋具體嘅方向啦。 係又同你傾下啲醫療資源嘅問題啊，羅卓耀，因為剛才記者會上面咧係醫管局嘅行政總裁高拔昇咧，亦都講到話，即係而家嗰個隔離病床病房嘅情況啊嚇，咁啊截至到今日中午咧，咁啊亦都見到負壓病床咧嚇嘅佔用率咧34%嘅。病房咧嘅佔用率咧55%嘅，咁啊即系话咧，换言之咧，即系仲有好多隔离病床、隔离病房嘅空间。但我想问一下你自己系前线医护嘅时候，你哋见到嘅情况系咪咁样咧？ 唔系，其实 Aaron 讲嘅，佢咧其实系有啲位系弹性少少嘅，即系譬如佢收 patient 收到某一个阶段，佢就会开，譬如我哋东区医院为例啦，我东区医院做嘅，咁譬如佢譬如可能第二个 ward 收到咁上下。有咁上下 suspect 得 case 塞到好，有啲就嚟會爆啦。咁其實佢已經 plan 好曬開第三個病房出嚟，就和係收嗰啲嘅疑似個案，或者甚至係confirm 得 case。雖然而家話頭20個係去 PMH， 即係去瑪嘉烈啦。咁所以其實佢有一個即係措施一路去做緊，一路係咁開緊嘅。咁即係現階段喺個爆發嗰、那個即係個疫情嘅爆發嘅情況唔係好明朗，究竟都未知道去到咩階段嘅時候咧，我哋好難去評論佢而家係咪足夠咯。不過而家暫時見到佢係仲開緊。咁唔係話而家已經到咗頂啦，只能夠咁樣答你咯。 OK， 咁你又見到前線同事嘅裝備夠唔夠咧？ 其實我諗，其實嗰、那個之前我喺民間記者會有講過有啲問題嘅，其實有啲指引上係需要更加去明朗化嘅，即係譬如話有啲投訴話係有啲口罩係過期要 即係我哋啲 staff 要戴嘅。咁呢個係有冇啲咁嘅情況？然後政府其實醫管局係要到，即係希望俾一啲貨源係唔係應該係過期嘅貨源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即係其實同時我呢有少少複雜嘅，就係講緊其實有三隻嘅防護嘅衣嘅，即係一隻叫AAMI Level One 同 AAMI AAMI Level Three 嘅。咁樣咧就其實嗰隻 Level Three 先能夠佢哋 Infection Control Team 即係感染控制組嗰邊先建議我哋著呢個 Level Three。就是防翻嘅即係新型肺炎嘅嗰隻嘅飛沫傳染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好坦白講就係、佢中間另外有本身以為大家啲同事以為一隻黃色一隻藍色啦，原來仲有一隻藍色咧，佢冇個面咧冇寫住 AMAM， 即係頭先個 level three 嗰個字眼冇喺度㗎。咁其實啲同事究竟有冇一個好清晰就係知道，喂，呢一個係 level three 先防到嘅，然後你又要同埋個重點就係你醫管局要確保所有高風險嘅區域，包括啲咩呢？就係、急症室、ICU， 即係深切治療部同埋隔病房嘅同事，係一定要有呢一隻裝備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個係醫管局需要去同同事溝通翻，同埋要確保呢一類嘅裝備夠，因為其實收到都有唔同嘅投訴， okay. 就譬如屯門醫院 A&E 又話冇呢隻咁樣咯。 OK， 好多謝你嚇，多謝你羅卓耀。羅卓耀咧就係醫管局嘅員工陣線副主席嘅嚇。咁佢頭先都講到咧，就係有關於就係對而家最新嘅一啲局部封關嘅立場啦，我諗佢哋都仲要同一啲嘅會員去傾下佢哋係咪收貨啦，咁同埋有冇啲下一步嘅行動啦。 不過比較叫做安心少少咧，就係、聽到佢哋講緊醫院裏邊嗰個設施咧，就未必係唔足夠，只係嗰個指引唔夠清晰，就請醫管局咧盡快去提供個清晰指引啦。 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發表意見。我哋電話旁邊咧有李先生喺度啊，李生 係你好， 你好， 我姓李嘅。是就今日呢其实我讲讲呢就话林郑啦去发表七大建树啦所谓。咁喺大家嘅听众里面回应嘅话呢我都即係听咗你成晚呢就冇一个即係拍掌嘅。即係我个人嘅睇法啦，而家呢个礼崩乐坏嘅政府即係讲得唔好听，后知后觉，意而不决，决而不行，佢仲要等中央拍板佢至去執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阿爺一早就授权咗俾佢㗎啦，使乜等啫，自己揸主意就得啦，更何况市民嘅生命真係急市民所急啊，唔係好似张建宗咁讲，即係得个争噏吓，我个人嘅睇法就係咁样。 咁但係李生，即係因为好多譬如政策嘅方面呢，譬如话呢啲中港之间嘅跨境交通啦，以至到咧係即係出入境嘅一啲叫做體温檢測啦等等，或者係喺兩地啊，即係喺湖北嘅香港人或者香港嘅湖北人，呢啲都可能係要同中央去到溝通嘅一啲政策嚟嘅，係咪啊？ 咁你而家政府就話擺香港人嘅生命係擺喺首位，有啲人唔使等啦，大家做嘢嘅節奏都唔同。如果阿爺嗰套節奏我哋係接受嘅話，就唔使咁多人上街啦。 OK， 好啊，多謝。 簡單一係OK OK。 多謝李先生嘅電話，多謝你嚇。我哋聽到啲聽眾啊，譬如有郭先生喺度。 係啊， 係你好，請講下。 係啦，咁我都想表達啊，關於呢、這個封即係封關嗰個決定啦。 係。 咁佢其中有一個理由就話即係如果譬如香港人出關或者香港人入關，咁其實我覺得喺呢啲大是大非嘅前提之下，我覺得香港人係會講道理嘅咯。譬如好簡單咁樣，我哋有啲親戚咁都知道，因為而家疫情咁都唔會走過嚟拜年，咁其實大家係互相理解咯，咁咪電話拜年咯，咁其實咪解決咗嗰個一定要親自見面啦。咁呢個就係發表呢個封關嘅意見啦。其實我係同意應該要全面封關嘅。咁另外呢，跟住下一樣嘢，我就想關於我自己做嘢嘅環境啦。咁我呢就喺一個社福嘅宿舍嗰度做嘢啦。咁我係屬於一個前線嘅員工啦。咁我哋個宿舍呢，咁喺過年期間呢，就會有啲舍友呢，佢哋就會 去大陸嘅，咁我哋稱之為叫外宿啦咁樣。咁咧佢哋而家咧就開始陸續翻嚟啦。咁今日咧就有兩個翻到嚟嘅。咁我哋前線嘅同事咧就可以做到嘅咧就係幫佢呢一個量體温啦。跟住咧就建議佢戴口罩啦。咁但係如果佢唔建議，如果佢唔肯戴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任何嘢都做唔到嘅。 哦，咁你係高危嘅環境工作 嚟啦。一個咧就肯合作戴口罩啦。咁兩個量體温咧，咁嗰個體温都係36.5，一個36.6。咁但係有一個咧就唔肯戴口罩喎。好啦，咁我哋宿舍嗰個環境咧係一間房咧係住差唔多十個人度啦。咁而床與床之間嗰、那個嗰、那個距離咧，其實係唔到半米嘅。咁所以咧，咁其實呢度咧，我都希望咧，因為喺香港類似嘅宿舍咧，應該係有五個以上嘅，咁我都建議咧，社福界去考慮啊呢件事啦。 你覺得點樣處理比較好啲咧？因為可能嗰個宿友未必有病徵發咗出嚟啦，咁而且就係佢亦都佢而家呢個嘅住宿亦都係佢嘅住所啦，已經 嚇。 咁、啊、你覺得點樣處理可以好啲咧？ 其實我覺得咁啦，因為咧嗱，咁首先咧就佢如肯申報，其實已經係好事啦。咁、另外咧，即、就、係、是、建議可能咧。就係、是，但係呢啲前線就做唔到噶啦。不過前線可以建議啦，即係可能咧辟一間房咧，就俾呢啲曾經外遊嘅人咧，咁可能就嗰、個冇咁密集啦。咁直至到譬如一個禮拜之後咁樣，佢咪先至可以喺即係進入其他人嘅範圍咁樣咯。Okay。 好啊，多谢你，多谢郭生嘅意见啦，吓或者 都 可能有啲嘅机构啊措施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吓， 因为社福机构其实都有唔少提供紧类似嘅服务嘅。 嗯，听到位听众有郭小姐喺度，郭小姐 系啊，主持人你好啊，我好因为咧，我唔正经我自己啦，我好多朋友，我哋全部买唔到口罩啊。即系虽然咧，即系你知啦，啲医生啊，啲个个都叫我戴口罩。你今日阿林郑佢哋个个戴晒口罩，但你其实市面真系冇噶。我哋四围去揾啦，咁我哋有嗰啲即系真系好少啊。一人最多去都买咗盒，就俾咗啲老人家或者我哋嗰啲有需要嘅人。反而我哋呢啲普通啦，就会翻工啊或者咩，我哋就真系冇口罩咯。咁 即系而家屋企真系一个都冇啦，定点咧？ 我冇啊， 一个都冇 啦。 你住边度啊？系 我住喺大埔。 哦，大埔就比较难买到，系咪啊？ 唔净止咁啊，除咗口罩之外咧，嗰啲防疫用品啊，连嗰啲漂白水啊都冇啊！即系你一比99嗰啲咧，嗰时我哋 SARS 嘅时候咧，话要攞嚟抹屋啊。咁另外啲洗手液啊，你即系猛就叫我哋注重个人卫生，但系佢乜嘢物资都冇，我点注重个人卫生啫？系咪啊？ 你希望政府怎样帮到你们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今天邱同华讲得很空泛咯。你看人家澳门、一早已经讲晒话预备一早订到口罩啊，又几多钱啊，给他澳门人有身份证就买到口罩。咁如果你猛叫我哋做呢啲事，但是又冇咁嘅供应嘅，咁你叫市民怎么做呢？ 多谢你郭小姐，多谢你的电话吓。我哋电话继续开放啊，就是1872311，大家有啲咩嘅意见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特区政府推出七项额外措施应对，尽量减低香港和内地的人流交往。措施包括暂时关闭部分口岸，减少来往香港和内地的海陆空交通服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高铁西九站、红磡站、沙头角和文锦道的客运通关将在星期四凌晨零时起关闭，高铁和红磡的城际列车班次会暂停。空运方面，内地来港航班会减半。海上运输方面，客运码头的跨境渡轮服务会暂停。当局又决定减少港珠澳大桥金巴和沙头角的跨境巴士班次。林郑月娥又说，她已经获得中央同意停发内地个人游到港签注。 威尔斯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部门前主管沈祖尧接受本台节目时点31视像电话访问时话，一定要堵截新型冠状病毒病人用不同方法进入香港，源头堵截是最重要。在2003年有份对抗沙士的沈祖尧说，现时担心医院内爆发疫症，亦担心医护人员的情绪。他们担心如果有多人涌入，香港没有足够人手和病床空位，照顾病人会十分困难。另外他留意到武汉有确诊病人吐泻，床单衣物都有污染，医护人员接触到床单都可能被感染，当局要确保医护人员有相关培训。沈祖尧又建议当局要考虑将医护人员工作量减低，令他们有空间应付突如其来的病人。香港海关发言人说，网上有传言指政府因为政治因素将口罩产品一律列作禁运物品，海关严正澄清绝无此事。发言人说，外科口罩并不属于违禁品和受管制物品，海关不会阻碍外科口罩合法进口本港。海关人员一向根据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按香港相关法例在各出入境管制站对旅客货物、运输工具和邮包进行清关和抽查工作，堵截违禁品和受管制物品非法进出香港。澳门卫生局局长李展润说，2月2号起会有新口罩供应给市民。澳门政府回应有关口罩质素时说，目前卫生局出售的口罩大多数来自内地，但是没有来自湖北的产品。由于各厂商生产制造口罩所用的材料不同，口薄不一，但都有适当的防护效果，市民可以放心使用。目前经卫生局采购，各协议药房和卫生中心协助出售的口罩都是经内地政府协助采购的合格产品，具备病毒过滤能力和表面抗湿能力。澳门卫生局强调，有定期抽查复检口罩，确保符合防护规格。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干燥，明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寒冷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问小年投资精要， 有姚浩然同关卓照。 今年上半年相对比较明朗少少， 我想香港股票我进取啲， 系 我睇三万二。 关教授，我希望你今年估中，我哋向住你个目标进 三万二。 3万2， 即刻上网重温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i. 咁我哋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讲过咧，请人哋戴口罩有礼貌，我哋叫人戴口罩嘅时候英文点讲？咁我今日咧就想再加多少少 urgency 啊，加多少少紧张嘅感觉咧。我哋通常可以用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 for God's sake，OK，、okay? 或者 for Heaven's sake。咁即係呢為咗嘟嘟嘟咁樣 ,ok? God 當然 GOD apostrophe S 啦，而 sake 呢就 SAKE, 即係為咗佢哋 ,ok? 咁但係大概照意譯呢，我哋廣東話呢就係呢拜託拜託拜託，唔該唔該唔該，記住要戴個口罩。So we can say, wear a mask for God's sake, or wear a mask for Heaven's sake.咁當然呢個咧聽落去咧就由於比較緊張啊，咁聽落去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係好禮貌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盡。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讲开口罩咧，其实刚才政府嘅记者会上面咧都讲到啊，特首林郑月娥话咧，而家都同咧业界啦、供应商啦就系紧密联络嘅。咁但系其实因为即系之前放春节假期啦，咁有啲厂就停咗产啊，又或者系要去到同一啲嘅供应商联络都有困难咧。咁所以咧都系有啲困难嘅。咁但系知道咧系公众咧好焦急、好焦虑、好焦急嘅。咁所以咧政府都话会喺全球嗰度咧去到搜罗呢啲嘅物资，包括口罩咧翻嚟。咁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就讲咧，就话其实而家政府一直都有同业界去到跟进呢件事，但系就认为咧呢个物资紧张咧可以系暂时性啊吓，因为年假嘅影响啊，咁又话咧就政府一直有采购呢啲嘅物资啦，咁亦都系会物流处啊会继续扩大呢个嘅采购，去尽可一切嘅可能咧去到加强一啲嘅供应，希望市民唔好过分紧张啊！你仲紧紧张？ 我听完咧，我只能够讲咧，其实我系好同情地理解咧政府面对嗰个困难嘅，咁但系其实咧普罗市民咧日日见到一街都有人戴住口罩，自己屋企可能得翻一个咧，嗰种嘅焦虑咧就好难去包容同理解噶啦。今日其实咧，我好期待喺记者会度听到咧一啲具体措施，例如包括会唔会系即系政府系有将佢哋有几多嘅存货可以拎出嚟俾普罗市民去使用啦。你免費又好，或者是以一個固定的價格是提供給各區有需要的人，又或者是透過區議會啦，或者是衛生健康護力城啦，即係其實區裏面其實就好多一啲服務緊市民的單位咧，係可以幫到手嘅，乃至到可以民政處甚至乎一啲民間的組織係可以幫到手咧。其實呢啲我哋都可以去做嘅，但係我聽唔到有一啲具體嘅措施，包括就係、是，喂，我聽完，我簡單講，如果我係屋企得翻一個口罩嗰個人，我聽完我唔知道我聽日可以去邊度揾一個口罩可以出街翻工嗰陣時可以戴，咁係嗰個焦慮或者對政府嘅不滿咧，就唔會可以有疏解得到嘅。咁所以其實係依家反而係我哋要睇翻到底即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我覺得是整個防疫的工作，大家日常的衛生注意固然緊要，旅客的部分中港往來的部分只是一部分，但起碼我們如何去保障自己免受病菌的威脅，或者是我自己如果我是不幸帶菌者，我不會惹到人，這個其實是很基本的需要來的。即我記得即SARS期間我自己都是站在前線去做這些功夫的人，每一日我就喺度不停喺度張羅，喺度揾口罩派，揾漂白水派，不停去不同嘅地方講衞生講座。到今天17年之後啦，又係咁樣要去做同一件事。但係最慘嘅係，我依家要去撲口罩咧，其實係你捨得俾錢，你都好多地方冇得買。 嗯。 咁甚至乎係咁，你捨得俾都俾唔起個天價。有市民係可以喺一啲地方揾到，平時可能係30-40元一盒的口罩，依家系卖到1000元。我有朋友啱啱喺韩国旅行，佢影咗张相翻嚟，嗰盒口罩系平时我哋几十蚊买到嘅口罩，可以系1400元一盒，都仍然有讲呢个广东话嘅人买去买。嗰、那个即系嗰、那个自己觉得自己香港人好凄凉啊！喺呢个位置就。 所以剛才都有聽眾講到話咧，都睇到隔離嘅澳門嘅一啲措施啦，咁包括話係一啲其實都類似係一啲配給嘅一啲政策啦，咁就係話透過一啲指定嘅藥房咧去發放呢啲嘅口罩嘅售賣啦，售賣啲口罩，咁一啲澳門嘅居民咧，只要出示身份證咧，咁就可以買到咧就係一定數量嘅口罩啦，咁兼且咧就係確保個價錢咧就唔會抬高，咁而其實即係近期都有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啦，都提到話啊，其實會唔會可以考慮將口罩啊，即系而家都即系几乎变成必需品咁滞啦，可以将口罩列为一啲嘅即系储备货币、储备商品咧吓。咁因为即系喺储备商品，如果系立咗例的话咧，咁就政府就要确保佢有一定嘅供应数量咧喺香港度流通啦。咁同埋就即系都嗰个价格咧就自然咧就可以唔会话即系炒到咁贵啦咁样。 系啊，其实澳门系相对早期，其实真系农历新年之前已经系提出咗一个限制價格的措施㗎啦，咁其實今日我哋香港嘅至少咧，我就話聽完個記者會，我知道政府的困難，但是我不知道我聽日可以去哪度揾個口罩買。 其實我諗好多市民大眾就係好想知道個答案啦，就係我今個幾時有咧咁啊？即係因為而家政府就話即係緊密咁同啲嘅供應商去聯絡啦，咁亦都話暫時性，咁啊遲啲有貨㗎啦，咁樣咁但實在幾時有咧？咁而且就算有貨啦 ，OK。咁可能會唔會即係好多市民去爭相去到購買？咁我又係咪爭到一盒翻嚟咧？ 係啊，即係嗱，你呢幾日農曆新年就話有時間去排三個鐘買一盒口罩，即係排隊。咁但係即係之後大家開工噶啦嘛，個社會回復相對回復正常啦。雖然有好多人係都在家工作。但係冇咁嘅時間，甚至乎大家根本都唔知道係咪仲有。那個顧慮咧，係完全冇解開到嗰個擔憂咯。 買口罩成為咗呢幾日香港市民嘅一個都係共同話題啦。大家有咩嘅經驗，有咩嘅感想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請嚟一位業界啦，咁就係香港製藥及醫療儀器業職工總會籌委會嘅代表顧小姐。顧小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 关于呢个口罩嘅供应嘅问题咧，咁你自己喺前线系咪你系咪都有接触开呢方面嘅供应啊？你自己见到情况系点样？ 我哋都明白市面上嘅供应系非常之紧绝嘅。咁我哋亦都听到政府佢就话啊，佢之前就话会向内地嘅供应商就继续睇下佢哋会唔会可以有口罩供应啦。咁其实我哋都会觉得有啲诧异嘅，因为其实口罩嘅制造商就唔系单止喺中國啦，其實喺其他國家，包括近啲嘅日本、東南亞、歐美國家，其實都有做呢啲口罩嘅。咁我哋其實對於佢呢一個咁樣嘅措施係非常之唔明，佢點解咁做？而佢到今日先至話啊，佢唔知係咪開始緊啦，就已經係去其他國家揾口罩噶啦。咁其實我哋都好質疑佢到底係個速度有幾快，同埋係真係有幾多嘅供應商可以提供到貨俾佢哋咯。 以你所見，其實即係譬如有冇其他地方是可以仲买多口罩翻嚟嘅咧，因为都见到有啲朋友都讲到话啦，上网买啊，即系从外国网站买 都截单啊， 或者系好贵啊，或者直头唔卖嚟香港啦。咁你自己见到情况系点？ 我个人嘅情况就系我琴日都尝试喺日本某啲大型嘅网站就买口罩，咁但系我 so far 未听到截单嘅，咁但系我都有身边有其他朋友都其实都开始截紧单噶啦，咁所以都都个情况都真系好紧绝嘅。 或者话未，即使系未接单咧，其实就好多都话要去到二月尾先有货。你有冇听过呢、這个？ 呢、這个就暂时未听过，系。 另一边厢咧就系、是中国大陆方面咧，咁其实早前春节假期系放过一段时间假嘅，咁但系头先政府都讲到话咧，咁有啲厂商都系提早开翻工啦，咁你见到最快有几时有口罩落嚟香港咧？ 其实呢我真係好难答到你，因为其实大家睇远观你睇，其实内地而家已经係不断爆发緊呢一个武汉肺炎。咁其实内地嘅无论係外科口罩啦同埋其他嘅防疫装备，其实我有消息係指到内地已经係断晒货㗎啦。咁、其实係咪真係有机会仲可以有口罩由中国係 供嚟去俾香港咧，其實真係非常之question mark 嘅呢件事。咁同埋有傳聞都講啦，其實喺好早之前，中國已經係因為某啲社會運動而完全封鎖咗對香港輸入呢個外科口罩。其實我哋亦都有消息係聽到話，其實某一啲中國產地嘅外科口罩，甚至要先送過去馬來西亞，再轉送到嚟香港。咁我唔知呢一個情況係依家係咪已經解封咗啦？咁總之喺咁樣每一個即係種種嘅情況之下，我哋都覺得再要喺中國輸入口罩俾香港係非常之有難度嘅咯。 嗯，你覺得而家香港政府可以做啲咩啊？ 我覺得佢哋應該係要盡快去 approach 其他國家嘅製造商係。要求佢哋係大量咁樣提供貨俾香港，因為我唔知道其實佢依家佢聲稱話會 approach 商界啦，咁其實商界嚟講，佢係指香港本地嘅一啲經銷商啊，定係製造商？咁如果係經銷商嘅話，其實佢哋都要自己去外國嗰啲廠商度去增加其他國家嘅貨源，咁其實咁樣咁多重。即咁多層之後，其實嗰個速度有幾快呢，就係、是、非常之好有可疑囉。 嗯，咁你覺得譬如話香港應唔應該參考澳門嗰啲做法呢，即係譬如見到澳門就係、是都政府係訂購咗啲口罩呢，咁就預留俾澳門嘅居民呢，可以憑住身份證呢就配額攞到買到㗎。香港如果要做嘅話，因為人口多過澳門好多啦、 嗯、 有冇可能做到其實？ 我觉得有心做就一定可以做到嘅，但系就在于佢即系香港政府佢揾到货源先啦。同我都即系都 recommend 佢真系尽快，同埋要去唔同嘅地方揾咯。 嗯，好啊，多谢你啊，顾小姐咧就系、是、香港制药及医疗仪器业嘅职工总会嘅筹委会嘅代表吴婉婷，听完佢个一啲讲下业界嘅情况，有冇信心啊？ 我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如果业界都对于个情况。咁覺得係唔明朗嘅話咧，咁其實真係政府要盡快啦。第二就係、是、即係我好相信咧，就唔係淨係一個貨源，應該唔係單一嘅。咁、嗯、我哋好多普羅市民都識得去唔同嘅地方去採購啦。咁政府都會懂得去做呢件事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哋知道個難度喺邊度啦，但係我哋其實市民係需要嘅解決方案。即系我唔理你系用限购又好，你用有身份证就可以买几多个，或者系你即系免费派都好，但你都要有个说法。总之我净系要知道我可以去边度攞到一个口罩，起码即系呢个市民嘅基本心声嚟嘅，我觉得就而唔系要知道你到底背后你喺边度去揾，其实冇人理噶。你即系口罩喺边度，我净系要知道嗰个系一个合乎标准嘅，可以抗菌嘅。可以用的是不是二手的，那就可以了。 我们电话继续开放，就是1872311，转头听大家电话。 庚子鼠年，清晨爽利钱佩卿祝大家福星高照，敏捷机灵，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 恭喜恭喜，在这里我恭祝大家身体健康，财源广进，丰衣足食。 叶君瑶， 恭喜恭喜，新的一年我恭祝大家龙精虎猛，笑口常开，恭喜恭喜！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十项嘅民生措施，譬如咧，轮候公屋咧就超过3年以上低收入住户咧，都可以有一个现金津贴。受惠人士唔包括一啲非长者嘅单身人士，系咪要惩罚一啲年轻人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好肯定讲，呢个一定唔系，而家都系按编排出咗公屋个优次咧去处理。咁我哋年少时都同家人一齐住噶嘛，不过大咗咧，希望有自己嘅一个小天地。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精明一点，送猪迎鼠贺新年。 大家好，我是江卓怡。鼠年我祝大家身壮力健，龙精虎猛。过年吃了这么多好东西，不要忘记做一些运动啊！一于趁着鼠年练回两只老鼠仔旁身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活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伍婉婷喺度，听听大家电话先。有邓先生，邓生你好， 邓生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诶，唔好意思啊，我首先咧同大家咧祝大家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 先向 各位系啦系啦。另外咧，我就想讲啦，喺上水嗰边咧，我系住喺嗰头嘅，我喺嗰头咧，基本上系买唔到口罩。你知点解啊？而家系基本上系所有来自唔單止係香港人，連深圳嗰啲啊都走埋落嚟啊！佢哋而家基本上係走埋落嚟係買口罩，佢哋一買咧唔係買緊係一兩千，係嗰間五千一萬咁樣買。咁你諗下，香港人都冇得買口罩啦，更何況你喺大陸嗰啲都走落嚟香港搶口罩，更加我可以講埋俾你聽。而家醫護人員啊，佢哋本身點解要想罷工？就係因為呢個政府佢本身係有問題嘅，佢做每一樣嘢都係有問題嘅。你就係封關啦，佢封啲唔封啲咁樣，你邊度可能令到香港人佢會對呢個政府係有信心先得㗎？你話係咪先啊，主持人？ 咁你對於今日特區政府嘅措施有咩意見啊？或者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啊？ 其實佢要做得更加好，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要必須要封關，係封得全部封曬佢先。佢唔可以話淨係封一個唔封一個。另外第二件事就係話，至少起碼要喺口罩貨方面一定要去講清楚係邊種情況底下。譬如話佢而家佢賣緊嘅口罩，佢有好多啲口罩係未必係合格嘅。咁你如果你買呢啲口罩嘅時候，你要講清楚俾人聽，邊啲嘅口罩係可以能夠可以防禦到呢一種咁樣嘅新型病毒，同埋亦都係要防止呢一啲坐地起價嘅情況。因為而家目前嚟睇，喺國內而家佢哋都有操控緊呢一件事，控制呢件事，佢唔俾嗰個口罩係買得貴嘅。但係香港咧係因為資本主義市場，所以好多嘢咧佢可以賣到天價咁貴嘅，喺呢個咁嘅過程，咁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一定要好監管，同埋要做好多嘢咯。 好啊，多謝鄧生嘅電話嚇，我哋聽下位聽眾先，有謝先生。 係啊， 謝生你好， 謝生你好。 咁我係聽你哋嘅節目好耐噶啦，但係咧我想揾個口罩咧，揾點揾邊度揾咧？咁我因為我問過幾次，揾過一個藥房，一個 supermarket 藥房問咗兩次。supermarket 就揾咗一次，佢都话冇，咁我都体谅佢冇嘅，但系咁讲翻我自己嘅，咁我点算咧？听日点算咧？我唔通我一日唔出街，我今日已经冇出街啦，我因为冇口罩，我可以又有嘢食屋企，咪食晒，但系而家食下，你冇你买唔买唔系买得咁多餐噶嘛？你最多咪买午餐，买定午餐落去或者六餐，咁第七餐我点咧？因为上高又攞咗啲口罩，聽講我唔知係咪真嘅。即係上高啲人買曬，買咗好多口罩，我哋又唔係唔慣咁樣搶嘅，搶又唔夠去搶。 嗱，而家政府都提出咗啲措施，譬如話係暫停一啲嘅公共服務啦，又或者都呼籲一啲公司係即係留家工作啦嚇。咁可能都大家呢個時期都可能係少啲去一啲嘅公眾場所都唔定。 唔係，我唔去，我都話我今日都冇。我今日成日都冇出街啦，咁我听日点咧？ 即系一个口罩都冇啦，谢生屋企系咪啊？ 冇啦，因为 啲你住边啊？系边头啊？系近 啊？观塘啊？ 哦，观塘， OK。 咁啊，你可以话俾我听，听日有开市，可能都会搵到两，我唔知同边个搵，我随街问人咯，唯有。 好啊，多谢晒谢先生嘅电话吓，我谂都系好多嘅听众嘅一啲担心嚟噶啦。 系啊，各区情况都类近啦。 吓、啊，讲开今日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咧，仲有一个嘅，咁就系关于一啲嘅检疫嘅中心啊吓。因为政府都讲到话咧，其实一啲嘅当然患者啊吓，即系确诊咗或者系佢系需要有啲准则要呈报嘅。要送去醫院啦，要隔離啦。咁但係一啲患者嘅緊密接觸者，即係譬如佢嘅屋企人啊，或者一啲有緊密接觸嘅人士啊，咁佢哋咧就需要去一啲嘅檢疫中心咧，去到咧做一啲嘅睇睇佢哋嘅情況嘅嚇。咁而家咧就係、是、政府就話咧係會繼續用一啲嘅度假營去到做呢啲嘅檢疫中心啦。咁之前咧就諗過話。用粉嶺嘅輝明村嚟到做嘅，咁但係就係咩？因為即係引起好多公眾嘅關注啦，嚇、嗯。咁同埋咧就係、是、亦都有啲人話，好似冇諮詢過地區，冇諮詢過區議會，咁所以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堵塞道路啊，甚至有人喺輝明村嗰度咧就係、是、縱火嘅事件嘅。咁、今日政府都好關注啦，咁亦都講到話。 即係見到大家咁關注啦，咁就唔再用輝明村啦。嚟緊一啲新公屋咧，就即將落成嗰啲都唔諗住徵用啦。不過咧，都繼續要揾地方，即係始終個疫情發展落去，就需要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去到安置一啲嘅緊密接觸者噶嘛，係咪？伍婉婷你又點睇咧？ 嗱。其實咧，就即係香港地從來都係慢搶地噶啦，尋常日子都係我哋要揾啲地方做任何嘢都係難噶啦。咁但係喺即係呢個時候去諗揾公屋咧，我會話其實都真係好不智嘅，揾一啲新落成嘅公屋屋苑，因為講真嗰個並唔係原先嘅設計咧。就並不是一個可以容易俾你去做到防疫工作嘅地方嚟噶嘛，咁同埋有即係2003年嘅沙士作為即係前居可鑑，當年都係用一啲度假村作為一個即係比較偏遠唔近民居嘅地方去做一個咁嘅隔離措施嘅，咁我唔明點解今年會突然之間就會諗起用個新型嘅公屋院啦，但係嗰個理據其實都係其中一部分理由。更加重要的一個理由咧，就係點解講到要用係鄰近有民居的屋苑附近呢，即使話遠少少都好啦，你嗰都係一個屋苑，都係一個接近民居的地方，點解都冇去諮詢地區呢？即使講話你係面對緊急情況特事特辦，你都可以同地區有個商量，即使你得24小時、48小時都好，都係一個商量。即係嗰個我講緊嘅，其實好多時政府即使有一啲好嘅政策咧，佢都要同社區有個協調溝通。譬如我講我哋以前即係我自己做環知會嘅時候咧，做起個焚化爐嘅時候，其實都係一樣，係政府都係需要落去同周邊嘅附近社區有好多嘅溝通，俾到社區有一個社區補償，我哋叫做咁。但係今次咁大個疫情在眼前。其實你要大家有多分理解，大家會明白嘅。但係你要知道嗰個合理性喺邊度咯，同埋我唔明點解會一諗就係諗屋村，而唔係去諗度假村，甚至乎有市民好叻嘅，有啲網民都已經即刻揾到。喂，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啲已經冇用嘅、冇用緊嘅醫院嚇。雖然嗰個唔係喺政府手上，但係喺社福機構手上，你都可以去傾嘅啫。咁所以睇到其實係嗰個考慮唔夠全面，但係呢個考慮唔夠全面，特首自己認咗自己考慮唔夠全面。 嗯， 一個人考慮就梗係唔夠全面啦。你拎出嚟同人傾下嘛，即係民間總有智慧啊嘛。 但嗱，如果拎出嚟傾的話咧，都可以想像到地區人士咧非常之關注啦。咁其實係即係都想講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啲嘅關注。是不是一定理性或者成理呢？因为有些专家都讲到话呢，如果你话是辉明村同近最近的民居啊，个距离呢其实都未必可以传染到这个病毒的。即是科学上最后一个飞沫可能讲緊即是一至两米啦。咁、如果是讲一栋楼与另一栋楼之间，是个风险是不是真的咁高呢？其实地区人士的反对是不是真的理性呢？ 所以我咪就话个问题就并不光是那个选址的问题。而是那個做法那個手段咯，即係當你有時你諗咗一個好的政策的時候，落到去你都要人哋係覺得好嘛。咁問題是你冇一個溝通，冇同社區有一個互相協調底下，好的都變不好啦。 咁今次呢個冇諮詢地區，會不會真係成為咗一啲最新的一啲政治危機或者即係公關災難？ 我覺得是俾到大家睇到，即係由今屆區議會開始，你嘅啱啱開局冇幾耐，一月啦，第一單落到去社區嘅。的防疫的工作，你就已经没办法去同到个社区有个主动的沟通协调，咁其实就真系一个好好的教训嚟嘅，因为真系往后有任何同社区有关嘅，都真系有需要咁去做，唔系净系今届区议会，其实过去我哋喺我自己喺区议会嘅年代咧，都系有阵时有啲政策落到嚟，其实你愿意行前一步多同我哋倾多几句嘅。我哋会将一啲社区嘅睇法可以同你分享嘅，咁就自然可以优化到啦嘛。 咁我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多谢晒伍婉婷，听日再见，拜拜。